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早晨，我是小张张。 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每一位朋友嘅话咧，每一日嘅心情嘅话都一定要好似我哋咁样开心， 同埋够癫。 系啦，我系鋭仔。 嗱，我觉得咧，每一日咧，每一位朋友咧，最紧要咧就系要好似鋭仔，人又靓，讲嘢又叻，又幽默。我系小杨杨。 家阵到你啦，做咩啫？哇！你今日乜声 BB 嘅？你今日做乜事啊？你 揞住个良心讲嘢， 揞住个良心嚟。 我又受伤了。 你又受伤了？ 咩事啊？你今日边度烂啊？ 系咯，烂完未啊？你好翻啲未啊？ 我一路系烂玩， 烂玩强。早晨， 早晨， 早晨啊！ 礼拜二啊！面对住呢个天气，慢慢呢个气温下降咧，大家都系保重身体啊！最紧要留意呢个早上同埋晚上嗰个气温温差。早晨，早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二十度气温，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未来数天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星期五会下降到15度，新界最低两三度。 昨夜他处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一握可冲动，怕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机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失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好慢跳慢，身心不懂招架，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抱于手，他的歌肌肤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呀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吧，嘴巴低呼好慢跳慢，他使身心不懂招架， 是我，我，我，我这满意啦啦呀呀，你这满意啦啦咿呀，趁节拍意啦啦呀呀，拥抱我身起舞。中瓜灯夫可吗甜吗，下次伤心不懂挑价，下次中瓜灯夫可吗甜吗。 哥哥最容易呢首叫耶啦啦，开始我哋嘅风骚发人啦。我睇到咧有个朋友喺网上咧，佢 send 咗个 message， 佢话琴日有个环节应该改名，应该叫家族屋闭家居名。 哇、啊，喂，好 啊，咁样 成个环节叫做家族屋闭家居名。 即系其实每一次嚟到嘅话，又揾一样嘢系啦，闹交就算啦。你哋中意咁系咪？ 冇错， 明白。 咁样就好听啲，咁啊以后就不如叫家族屋闭家居名 啲咯，感觉系咪？ 系咯，好热闹啊！ 好热闹啊！ 咁今日一样热闹啦。 最紧要咧，大家每一日咧都可以嘅，就有一个好嘅心情。 系啊， 系啦，呢个系最重要 嘅。系啊， 我今日心情起身好好，点解咧？因为过往嗰几日咧，够瞓就呢几日都够瞓嘅，因为好早瞓觉。你知道咧，早瞓觉同埋迟瞓觉。 你点啊？ 哇！我十一点几、十二点，我之前唔系噶，之前一点几瞓，可能两点几先瞓得着、 嗯， 但系朝头早可能八点几起身就要开麦咧。 嗯， 系啊。我想讲咩咧？我想讲一样嘢。前几日咧，咪成日都落雨啊、阴天啊。哇！今晚起身， 哇！个阳光好靓， 系心情又随住个天气又好翻啦。 嗯，系。嗯，佢系植物嚟嘅，其实 我系植物嚟，我系光合作用噶，我系太阳之子啊。 系啊。 系啊。 OK， 好。 你系想个太阳之子？ 可以啫。 你咩新鲜萝卜？ 太阳。之子啫嘛， 你坐得咁近， 太阳就 嗰啲嘢咁粤语片， 我 你讲咩新枝萝卜皮，佢都系太阳之子，佢中意晒命噶嘛， 系 啊，系中意晒命啊嘛。 今日你都好犀利啊！今日你嗰啲衫我从来未见过嘅。今日发生咩事啊？你结婚啊？ 六系 啊， 六滚滚啊， 做乜嘢嘅？ 惨惨六中年。 你啊惨落啦， 惨 落 中年。嗱，我冇讲啊， 我冇话你啊， 我讲 啊， 我话 佢啫嘛，唔好笑。 佢话你啲嘢，佢系冇好嘅。你有冇留意一样嘢？ 我知啊，所以我都唔输蚀噶。 我知我知我 话佢啲嘢仲衰。 冇错，天天衰冇何时了，但系我喜欢。好，你继续。系啦，今日做咩咁样请啊惨诶咩啊听 B B 啊？ 唔系因为好冻啊，我觉得今朝，所以我搵翻啲嘢 围衣。 啊，几好啊，真系。 但系好热啊。 系咯，即系文非所答呢样嘢系。即係做精辟嘅地方，係啦。我問你嘅就係點解著呢個顏色嘅話，你話俾我聽好凍，哇，好正。 唔係因為呢件衫厚啊嘛。 哦，你咪答我話呢一件衫好厚咯。 呢件衫厚啫。 我同你講呢個顏色，我未見你著過。 點解你買 好襯你嘅面 色？ 色 即係 綠色，我中意綠色啊！呢啲 係啊，環保 係啊，我又 care 環保小先鋒。 我琴日都買咗一條綠色嘅。 係喎。但點解你嗰條咁短嘅？嗰條電話帶、電話繩 好正啊！ 係啊，表姐都著綠色 嘅。係啊，我見到你著情侶裝啦，佢幾驚啊！即刻除 青葱嘅顏色， 青葱嘅歲月， 代表住生命嘅來。 我都中意綠色嘅，其實 係綠色 啊！唔知點解咧，年紀大嘅話咧，越嚟越多接受多咗唔同嘅顏色。係啊，以前就成日會覺得就黑色啊、灰色啊，你先覺得 白灰啦， 要型好型啊，好型啊嘛行出嚟。咁但係我就今日我都係。系啊，因为我觉得圣诞节嘅气氛已经有啦。 呢排去咗边？去行嗰啲商场 啊， 餐厅啊，开始 播 圣诞 歌啦， 圣诞节 啊，好开心啊！ 十一月尾啦， 系啊， 要啊！ 琴日咧我就专登去睇下个市面系点样嘅，咁所以咧就系放咗工之后咧，我就揸咗个车，咁当然咧就去咗一啲唔同嘅啲商场嗰度啦。你就会发觉嘅就系所有嘅地方嘅减紧价啦， 系， 仲有嘅就系已经有圣诞歌啦，同埋有圣诞嘅布置啦，以及嘅就系你会见到嘅。就是全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冻的关系开始会迎接星期四和星期五会转凉。你会发觉的就是昨天譬如可能在那些时装店那里，那些人开始买羽绒。 喂，不用羽绒啊， 我理得你，我理得你。 如果这个天你都不穿羽绒就没得穿 了。是 啊，好开心，我觉得那些毛毛溜那些呢， 是啊， 希望今天有个冻的圣诞。 条领有毛 条领 有 拆咗佢咯，剪条领佢，剪条领佢， 冇得剪啊。 OK， 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一件开心嘅气氛嚟嘅，系啦。琴日我见到好多人都有，即系因为天气会转凉嘅关系嘅话，所以咧刺激咗经济，所以嘅就 系 大家开心啲， 食嘢 买多啲， 系啊， 食嘢都开 始要食咩啦？我已经食咗我呢一个季节第一个羊腩煲，好好食啊！食完之后嗰一日咧系 亂粒粒。 羊腩煲係嘅， 你個自私羊腩煲同邊個去食啊？ 都係自己一個，唔係自己一個。 你自己一個食羊腩， 係好中意自己。 唔係我自己一個，因為咧嗰日本身諗住問我阿媽食唔食嘅，佢就話佢唔食啊，佢喺屋企煮咗飯啊，咁我就自己去食咯。 嚇！你買翻屋企唔得咩？ 誒唔得㗎。 點解？ 唔係羊腩煲真係唔可以買翻屋企嘅。 係啊，你買 翻 屋企你要再又要攞翻個爐出嚟整佢咯。 啲紙燭又已經整到淋曬。 幾多錢啊？而家市面上 好平嘅，我就咁話俾你知邊間食啦。但係嗰間嘢都好好食啊，已經唔貴啊，真係唔貴。 大約咧錢都係講得啫，你唔講。 大約 過百，過唔過百？ 唔過百添啊！ 我諗佢講得話平 就唔過百。但係嗰啲連鎖店嗰度，咁所以就唔咩啦。 咁佢其實飲食亦都幾旺盛嘅。我星期六日都有出街食咧，發覺咧真係多咗好多人。咁啊，即係每一好幾間餐廳咧，基本上你想等位等唔到嘅，因為 食乜嘢？ 第一間咧就係食西餐，咁第二間咧就係喺一間叫。中式啦，咁啊十一点半先开，十一点钟我已经企咗喺度啦，咁点算咧？通常咪有啲知客嘅，佢唔出嚟，一定要十一点半。咁、但系而家呢咁嘅科技会点咧？原来咧全部都用手机攞台嘅， 系 啊，系啊，咁所以 啲 apps 咁样可以你预早两个钟攞都得。 所以你望住咧，如果你冇带手机，如果唔识用手机咧，咁、你啲台号咧就系咁跳啦，即系咁有人攞紧台，但系冇人即系招呼咁咯。咁、但系就即系都几好，同埋几多人啊，成个市面好有热闹嘅气氛。 咪、发现新大陆咁啊？用手机订台？ 唔系，不过话声俾你听啫。 你报仇。OK， 叮叮 一比一，高收星期二一比一， 喂，追击啊！ 追击手， 唔紧要，加住好咪风骚范噶，以后就咁样叫啦吓。好，喂，今日咧我睇到网上咧有一个好得意嘅病症，嗱，点解病症会得意咧？因为呢一种唔系真系病嚟嘅，不过咧都系多啲留意啦。咁样，佢叫皮肤饥饿症。小朋友有嘅，其中点解会留意呢、這个即系呢段新闻咧？佢话咧。嗰啲小朋友咧係會中意咬手指甲嘅， 會啊！ 咁 我細個都係咁， 我係咩？你係咁啊？ 唔係淨係細路仔啊，係啊，有啲人 佢意思由細路仔養成咗一個習慣，咬呢個手指甲。咁大家知唔知道咩叫皮膚饑餓症咧？ 唔知 皮膚饑餓症，我估即係佢好中意食一啲自己嘅皮膚嘅殘屑， 皮屑啊，皮屑。 你雖然估得好似，不過唔係。咁咧，佢就話因為有啲細路仔咧，細個時候 ，good try， 細個時候缺乏一啲大人嘅擁抱啊，即係佢需要嗰個肌膚互相同大人嗰種咧接觸，有一種温暖，有一種 touch。咁所以咧，如果細個有時交俾姐姐，或者係平時啲大人比較少抱佢啊、攬佢咧，咁佢就會有呢一種缺乏安全感啊，就變成咧將咬手指甲啊、抓頭髮啊，或者係發脾氣啊等等。 呢一樣嘢其實會唔會有地區性啊？譬如可能如果你喺外國嘅咧，你就會好多時候都會攬攬啊、錫錫啊咁樣噶嘛。 外國人， 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我哋中國人好少嘅喎，唔關事喎。 係，我懷疑阿咪咪都成日攬， 佢攬 佢所以冇咬手指甲。 你 嘅 追擊 會多咗少少， 你係攬嘢上身。 二比一， 你係咪多咗少少？跳得遠少少。 你攬開咩啊？攬 雲。 攬雲。 喂，你细个嘅时候感唔感觉到呢啲嘅？即系要人哋多唔多人照顾噶？即系会唔会都经常自己玩 嘅？ 细个 唔肯揽 嘅，系啊，真系 唔系就咧。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同埋你中国人 都唔 会揽 住阿 妈。 喂，除咗揽住，你感觉多唔多人即系会？ 就算阿妈揽你，你好惊噶，好惊噶，系啊。 因为除非病啊，唔舒服啊，咁样 都唔会，我都唔会。 特别我系男仔咧，会觉得哇咁。 系咯，男女授受不亲。 唔系群脚仔啊，即系呢啲说话。 但系又已经觉而家嘅新一，即系而家嘅父母。生嗰啲小朋友咧就好中意攬啊，直情會錫埋，已經有見到好多啲朋友都。咁而家嗰個 bonding 就好咗好多咯。 嗯， 係 啊，同意， 都係開心嘅。其實真係有時 梗係開心， 係啊。 唔係，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你而家講緊呢一座咩 皮膚饑餓症。 皮膚饑餓症。咁皮膚饑餓症嘅話，佢嘅symptom係乜嘢？ 頭先咪講咗，即係話將咬手指甲啊、發脾氣啊、情緒唔穩定啊，因為佢缺乏安全。即皮肤同大人嗰个肌肤互相接触， 即 系 应该同系啊同人嘅 缺乏拥抱，后天 食后天嘅 contact 少咗，所以就会导致佢出现咗呢啲，可以叫做咩咧？叫做， 但系呢个系唔系应该唔系皮肤啊？ 安慰自己嘅行为， 系因为你冇呢一种咁样嘅爱，或者系呢种用肌肤嘅一个即系 intimacy， 系咪嗰种叫亲密啦？所以就系你会觉得因为咁样嘅话，所以你会比较容易不安，因为系一个心理嘅问题多过你话系皮肤，因为你讲话皮肤，我都好 physical， 你明唔明啊？系啦，所以我唔认同系呢一样嘢咯。 我话俾老细听，我皮肤饥饿症， 我文包饥饿症。 銀包機。 但我又想咁樣講啦，前嗰排咧，香港或者其他世界地方咧，咪有啲人咧好中意舉個紙牌喺條街度寫 free hug 啊 ，hug me 啊，即係免費擁抱喺度。如果見到你哋，會唔會走埋去同佢有呢啲？ 我睇下佢咩 接觸啦。 啊，同意啊！ 喂，講真喎、啊。 我覺得好正常 嘅， 如果有即係如果馬老師你如果前面有兩個，哇！我攞多支嘅女士、 啊， 你都會走過去同我哋 會，我都會啊！即係如果你為我攞多支嘅女士嘅話，我都會啊，free hug。 因為有時喺香港呢啲地區，真係都係中國人嘅社會啦，都係見到呢啲都會覺得好 有啲 好尷尬啊！ 唔會成噶呢單嘢，係咪啊？要你搞 free hug 唔得噶，香港唔得噶。 咪香港都搞，即係少啲嘅， 唔會 或者同性黑就會多啲咯，即係男仔企喺度俾個男仔免費擁抱佢。但我覺得係應該要 promote 呢一樣嘢多啲，因為好似會即係。減少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啊，或者可能增加翻，即係提下大家話，其實我哋要多啲黑，因為其實黑或者石咧，擁抱或者石咧，喺心理學上面咧，即係會令到你嗰個腦咧會分泌一啲平時一啲快樂嘅荷爾蒙咧、 啊， 令到你個人會安全啲啊，開心啲、啊， 咁 啊 就安慰。 咪咯，所以其實我同阿馬老師每次都好多 physical touch， 好多 body 身體接觸，佢又唔中意。 但係你唔係令佢安慰，你係痛楚喎。 唔係啊，都係會 touch 咯。 唔係你係 touch， 你見唔見到 touch 完佢冇佢即係抓頭髮啊、咬手指甲嗰啲咯。 佢係乜少咗咩？系啊，我覺得佢多咗，但佢多咗另外啲嘢， 多咗興奮， 多咗另外啲嘢。唔係你嗰種其實 我贈你體温，你贈我興奮啊嘛。 你嗰種係暴力，但係佢唔中意嘅喎。 你唔係黑啊，你係襲擊佢。 但係其實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講緊黑嘅嗰種嘅話係有一種愛喺裡面嘅嘛。 我有愛㗎，你感受唔到愛咩嘛？ 係啊，但係嗰真係好危險嘅情人，我覺得佢係嘛。 其實唔單止啊， 佢整得你好大力，但係你唔知。 阿鋭鋭前輩，你琴日對我攞個紫薯做咗啲咩事啊？ 又講翻嚟， 大家咁話。 我哋嗰啲都系 physical touch 嚟嘅， 系嘅，都系嘅。 喂，唔单止人同人嘅，有时因为第一养宠物咧，即系同佢哋做一个黑咧，揽下佢哋毛神神嘅，咁都好得意，好暖嘅。甚至有啲系中意同啲宠物瞓觉嘅吓，咁、咯，即系爱系不分人啊，即系动物嘅咁咯。 系咪好鼓吹？ 你中唔中意黑噶？ 梗系中意啦，我中意黑。我如果有机会系中意石添，成日都中意石噶。 嗯哼， 系啊。 你石咩噶？ 石写手咯。 系咯，无啦啦石边个， 石空气都得噶。 我想讲一样嘢，其实有时若果你真系冇人黑你嘅，喺度自己黑自己 都得噶， 系、啦， 呢 叫 self love。 揽个枕头， 系啊，即系自己揽住自己。 其实唔会冇人黑嘅，因为咧我啲朋友就知嘅，即系当然系同性啦，唔系无啦啦同我女仔朋友去黑。 都冇所谓。 平时譬如一出去见到。啊！即系我哋隔篱台嗰啲同事啊，或者我自己身边朋友，我好中意第一次见面，即系见一见面就会揽住佢哋噶，系、啊，呢、个几好，我觉得其实系应该要咁样噶， 系嘛？你真系想喺呢度 promote 呢一样， 其实系要啊！ 我哋就将十二月成为我哋嘅 拥抱月， 系啊，拥抱月，抱月好冇？ 不如每个月嘅第一日就拥抱月， 冇错。 咁你而家黑一黑佢先。 呢个拥抱月系喺边度嚟嘅？喺眉心上边。 阿马老师个样， 佢话咗声我 好厌弃个样。 你系咪唔得噶？你唔中意，你唔中意俾人哋俾人哋揽噶？ 我中意，不过唔中意佢。 同埋其实有啲人系好揽噶。 系啊， 我想讲一样嘢。 好好肉地。 系啦，其实喺我哋嘅我哋嘅节目里面嘅话，有一个人 系 好好揽 嘅。 Autumn， 我嗰日就系揽住佢喺隔篱我哋录嘢嘅时候， 系啊，佢好好揽噶，因为佢小肉地嘅原来。 系啊，之后就哇，我话你老婆揽住你瞓觉应该几舒服。 同埋真系噶，有啲人要太骨咧，系唔好揽嘅。 我应该唔好揽 肉。 系啊，你我唔知，因为我未揽过。系喎，攬過一次喎。 點解咧？ 我哋做乜嘢啊嘛？acting call 係 acting 嘅時候， 嗰個唔係企喺度攬，我哋係 咁啊，再試下先一陣間嚇。好，先咧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话：，近日长者求助个案暂时未有显著上升，但系由于预测天气将会转冷，协会上星期开始陆续通知同埋提醒长者注意气温将会下降。黄红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加强人手做准备，协会主动提醒长者转天气需要留意的事项，之后视乎求助电话量再安排增加人手，根据过往经验或者需要增加大约一成人手。 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郑元忠在同一个节目说，受冷风和季候风补充持续影响，预料星期三气温将会下降到最低16度，星期五跌到15度，天气比较干燥和有阳光，日夜温差或者达到6度，市民要注意保暖。下星期初吹偏东风，本港温度才会回升。聯合國安理會就以巴問題舉行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說，由於美國的獨家否決，安理會推動加沙立即停火的努力再次受挫，呼籲個別國家正視自身責任，支持安理會運用工具箱中的所有選項，為實現立即停火、恢復和平採取進一步行動。中方强调必须要推动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消除人道准入的障碍，又说必须要抵制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制止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强调以色列必须要放下使用武力的执念，停止对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其他国家的侵犯。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撤回针对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在干预2020年大选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两宗案件的指控。史密斯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撤回指控是要遵循司法部不能够对现任总统提出指控的长期立场。特朗普的发言人说，司法部的决定彰显了法治的重大胜利，美国人民和特朗普都希望司法的政治武器化能够尽快终结，令国家更团结。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案件空洞并且无法无天，根本不应该提出。他又说，在民主党打击他这个政治对手的斗争中，浪费了超过1亿美元的纳税人金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逐步下降，早晚清凉。星期四和五，市区气温下降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13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53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7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8，升6毫；阿里巴巴83.45，升个半；小米集团27.5，跌9毫；美团167元，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70.06，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16，升0.8仙；盈富基金19.34，升5仙；中国银行3.61，跌2仙。中国平安44.4，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54.01，瑞士法郎0.888，加元1.413，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46，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38260点，跌519点。港金报2432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628.8美元，卖出262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就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九龙湾游乐场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係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启祥道係挤塞，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咁就係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 近九龙湾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启祥道系挤塞，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另外，长青公路去机场近寮土山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咁就系长青公路去机场近寮土山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系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爱民村。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牛头角下村系车多，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系慢车，龙尾排到泥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十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是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十刹。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不单只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是李丽瑶 Sarah， 她叫阮仲有 Brian， 还有她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不知道回学的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那在哪里回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起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B。 好啦，翻嚟风骚浮人，今日咧一样喺一阵间咧会讲下梦呢一样嘢嘅，延续住喺呢个树窿里边啦。 继续发梦， 冇错啦，继续发梦。嗱，有一个话题咧，大家耐唔耐都会讲下，就系男仔女仔嗰个成熟嘅速度咧，唔系讲身体上，话讲思想上系会有 偏差。 偏差嘅，咁有一篇文章咧，佢话你估啦，即系如果当然啦，有讨论嘅 平均地争几多年， 平均争几多年， 争5年， 嗯。 呢一篇文章佢话争10年， 哇， 有冇咁多啊？ 系啦，如果平均，我觉得唔会咁多。 佢点讲咧？佢话男仔咧要到几多岁先叫做心智吓思想系成熟？ 老顺30岁 以后， 你啱啦， 40岁， 佢就讲 自己， 唔系你唔可以睇我噶，我觉得我40岁都仲系咁噶。 唔系，我觉得你40岁应该会好啲，因为嗰时候应该我哋大家唔使一齐。 我又忍忍 啲头加散啊！ 唔系， 喂，本身亲手破坏噶， 系呢个叫加嘈好弊， 你都搣烂噶， 咪系咯？ 佢就咁讲，男性咧到40岁心智咧就成熟啦，而女性咧就30岁咧就心智成熟啦吓，即系佢思想上啊，处理事情方面咧咁样。 如果讲真，我觉得男士真系45之后。即系我40， 唔至於40 咁 又 好慘，咁好慘喎。因為男性個壽命係比女性又短啲喎，平均壽命又要再遲啲。咁其實佢人生有幾多時間係處於一個成熟嘅階段咯？ 啱啱成熟就走啦， 冇乜所謂。我覺得成唔成熟係咪啊？ 咪咯， 係咯。點解一定要成熟咧？ 係啊， 係啊。 嗱，點樣為之唔成熟？ 聽唔聽到啊？點解一定要成熟啊？ 咁你头先点解一讲我话四十岁都仲系咁嘅时候，点解你要质疑啊？ 某部分嘅嘢，某部分嘅嘢，我觉得系需要成熟嘅，系、啊、咪？但系 咁你 讲晒 啦，前一秒就话其实点解要成熟咧？而家某一部分嘢需要成熟， 咁 样 已经 好唔成熟 啦。 我系特登要展现如何唔成熟，我系做到呢个效果俾大家听。 展现得好，嗱，文章里边有一啲嘅行为嘅，咁大家又可以讨论下，到底咁样算唔算咧？系唔成熟咧？咁样吓， 武器。 好，其中一个咧就系开车开，即系专登开快车。同埋開車就焚機，呼呼呼呢一樣嘢 好唔成熟。 你問你自己啦， 好唔成熟。 我冇焚機 咋？佢唔焚機嘅，開快車啫嘛，佢 boot 人啫嘛。 係啦，焚 boot boot boot 人 boot 人係咪唔成熟啊 ？boot 人都係叫做唔成熟， 心急啫， 冇急咯， 係 啊， 係 啊。 好啦，喜歡惡作劇或者開人玩笑咁樣。 咁啊，李麗瑞你都啊，唔係唔好意思啊，李麗瑞前輩你而家都唔係好成熟啫喎，你琴日先同 我 開咗惡作劇， 都唔成熟。 嗰 惡 作 劇都 係咁啊，紫薯啊嘛， 嗯， 紫薯邊個？ 咦啊！佢成日都起飛腳喺個飛毛腿踢我嘅。 OK， 好啊。 你個表，你個表情好小朋友啊嚇。好，另外咧就喜歡咧夜晚凌晨好夜先嚟食一啲零食啊，或者一啲嘅速食啊咁樣。 唔會。 咁樣叫做唔成熟啊？ 都係，因為你唔照顧自己身體嘛。 係啊。 即係首先你夜晚起身，即係你夜瞓啦。 起身 食 啊！ 校個鬧鐘兩點起身食兩塊薯片。 你再食啲咁唔健康嘅嘢，阿懶都唔會放過我哋咯。 你哋會唔會㗎？即係夜晚好夜食一啲。 唔会啦、 嗯，以前我会。 你望住你个肚腩讲呢句说话， 佢唔系咁样搞翻嚟嘅，系啊， 系啊， 系啊， 点、啊、样搞翻嚟咁样？ 点记得啫咁快？ 系边个搞？ 系我。 算好啲忘记佢， 系啊。好，另外咧，对一啲唔好笑嘅笑话、粗鲁嘅说话咧，就哈哈发笑，即系咁嘅样。 哈哈发， 即系笑一啲。譬如 我哋周遭又冇人 嚟，即系讲 乜嘢唔好笑嗰啲嘢会 哈哈 发笑， 或者粗鲁嘅笑话， 即 系不雅 笑 话啦。系有笑唔系有笑嗰啲， 我 系 有笑唔 系 有笑， 我都觉得你 系。我 系 有笑唔系有笑，因为有时有啲唔好笑嘅笑话，我会谂深一层，我会笑点解佢咁唔好笑嘅笑话，佢 都 讲得出， 即系笑佢唔好笑， 同埋都笑佢讲完一个笑话之后冇人。笑嗰個 dead air，、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可以，我 你令佢冇咁尷尬， 係啦，同埋會令佢冇咁尷尬。即係我覺得你要笑嘅話咧，你點樣都要揾到方法去笑噶，係咪啊？你覺得係？即係有時覺得 即係咁咯，類似咁。 我哋好成熟， 即係類似咁咯，係啊，即係咁咯。 即系咁样咯， 咪系咯，真系，我唔知，好 confused， 系啊，呢个咁嘅报告， 唔系，我觉得呢个笑系好成熟嘅表现嚟嘅， 嗯，你令到人哋唔好咁尴尬，因为你已经帮人哋谂啊嘛， 同埋笑系可以传染嘅，即 系 当人越大，你唔觉得人越大嘅时候，你开心嗰个几率就会低咗。 我同意你嘅，即系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咁样笑嘅话，另外一个人其实何尝唔系用咁嘅心态嚟嘅就 系 话，不然咁都笑 啊， 系 啊， 系啦，跟住就传染开去嘅话， 系啊， 你咁都 你咁都笑真系即系好笑啊！ 净系笑声都已经感染 了， 系啊， 所以 好成熟嘅表现嚟呢个。 好啦，另外玩游戏咧，经常咧系要赢嘅咁样咯，即系输咗咧就可能唔会唔开心啦咁样。另外咧就系咧 好胜，你都几好胜 嘅，好胜系呢个好胜。 我细个会好胜，一定会赢嘅，但系我而家大个咗就 睇开咗， 睇开咗啦。同埋我觉得输都几好，同埋输对于我成日都讲做演员，你输其实系好事嚟， 仲学得嘢。 你好多电影人物。點會個個都係風光嘅人咧？好多都係啲好多人生嘅挑戰啊，尋揾咗好多你要去克服自己啊，要救贖自己。所以你喺現實生活，你多啲自卑嘅感覺啊，多啲失敗嘅經驗，其實係好 嘅。係好，我唔輸得噶。 你唔輸得嘅？ 係啊，我唔輸得噶。所以咧，甚至乎嘅就係有人曾經同我講過嘅，就係話你係因為唔輸得嘅心態，所以你唔參與。 哦， 就係因為嘅就係你唔同人哋比較嘅時候嘅話咧，你咪冇 輸 贏咯。係啊。甚至乎嘅就係有時候有啲嘢你明明識嘅，你都唔敢舉手，唔參與，咁樣你就唔會俾人哋知道嘅就係你唔識或者係你錯。 所以會咁樣會少好多機會啦，自己。 冇錯，係 啊， 係啊，即係我只不過想帶出呢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有時你唔好以為即係你唔輸得，你話唔係啊，我都唔係啊，我 OK 嘅，唔係嘅。其實有時如果你個人係比較唔參與嗰啲嘢嘅時候咧，你要諗深一層，其實係咪就因為咁樣？係因為你唔輸得，所以其實你咩你都唔參加，咁你就唔需要比較，唔需要比較嘅話，你就話俾自己聽，我就冇嘢，我冇嘢啊。 同埋唔知係咪嗰個。 時代唔同咧，因為可能你哋嗰陣時可能唔使試鏡啊，或者試親鏡都一定係得嘅。但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就係 唔係要試鏡嗰陣時都要， 成日都要試鏡啦，同埋試鏡成日都唔會揀你啦。我諗我一百次機率入邊試鏡咧，有89次都係失敗。 你咪有十一次啊？咁都仲有十一次啊？ 唔係，咁而家就係討論緊你輸唔輸得，我就係輸得咯。如果我唔輸得，我就一次卡。 你如果唔去試鏡，你根本冇個機會添啦，係咪先？ 係啊。 喂，阿叔，你都有份做嘅，你做咩坐咁遠嘅？ 嗯， 佢好痛喎，你咪唔輸得。 佢兩樣嘢嘅，一個痛，另外一個咳，佢都可以嘅，置身事外，置身事外痛咳， 就係爛咗，爛咗咪唔使 痛咳之地， 痛咳。 佢已經落到一個痛咳之地啦， 係啦。好啦，另外一個幼稚行為咧，就嗌交嘅時候咧，成日都唔出聲。 哇，好幼稚啊！呢個真係好幼稚， 係 唔得，我真係接受唔到。 嗌交嘅時候唔出聲， 即係主要我唔同你 講嘢嘛， 唔講嘢，即係 唔代表幼稚。 唔係幼稚，我覺得阿李麗玉呢個係做得非常之好啊！佢好成熟，即係譬如嗱，真心我哋都合作咗兩年啦，當中一定會有啲係意見不合嘅時候嘅， 係啊。 但佢好好，佢永遠都會 繼續 主動去攞出嚟講噶。咁我係嗰啲人嚟嘅，你夠膽攞出嚟講，我都會夠膽攞出嚟同你講，一齊討論咯。 你係唔出聲嗰個先嘅喎， 就因為我覺得你係前輩啊。咁我點可以攞出嚟同你講呢、 哦、 因為你係前輩，我尊重啊嘛。 點會呢 嚇有嘅咩？ 會加會加會加。 係咩？真係咩？ 咁前輩你會督佢㗎？ 唔係前輩我就唔講，即係我會覺得前輩誒、哎、永遠都是對的。咁但係有時佢會問：咦係咪？你係咪覺得？你係覺得 佢係你前輩？ 今 日佢係咪你前輩？ 我覺得呢個心態係咁樣，係因為其實我有時我會好怕嘅就係咧，一個 conversation 你 end 咗係一個大家都好 confused 嘅地方， 又大家意見。 因為我成日都試過嘅就係有時有啲嘢嘅就係話大家以為係嗰個時候我哋唔講嘅話，跟住就幾年㗎啦。唔講嘅話就唔穩㗎啦，唔穩嘅話 就 大家 就冇㗎 啦，就會有支 有 啲刺喺度，唔得㗎，一定要將佢開。 同朋友啊，情人拍拖啊，我都最唔中意系唔讲。你摆心去屈住咧，好多误会就咁产生噶啦。系有啲冷暴力、冷处理就最唔好嘅。 所以事实 系有字眼清楚 佢。你知我啦，你知我啦，你又唔好咁样啦。因为次次我都系因为有啲咩嘢嘅时候，我就会问佢先。 喂，咁你唔好讲次次，我哋有几可系咁啫？ 唔系次次，我讲紧嘅就系两次。 咪真两年两次，平均一年一次，我都接受到。 但系每一次都系我主动，我就你做咩？ 因为佢系前辈啊嘛，我点可以无啦啦讲嗱？你例如嗱，今次咧咁我就唔接受，咁梗系唔得啦，都唔尊重噶嘛。前辈想讲就讲，前辈唔讲，咁咪个死猫咪我。 阿前辈系咪啊？前辈 其实都真系几好嘅， 前辈 系 好咯。我觉得我呢啲后辈好好噶，我呢啲后辈， 我 哋真心噶。 我哋头先讲成唔成熟嘅问题噶，我哋又话某啲嘢需要成熟，某啲嘢唔成熟。我就啊，咁其实你讲晒啦，但系其实佢而家何况唔系咁样嘅，佢亦都喺度讲紧一样嘢。因为我当你系前辈，所以我就唔出声，我就要冷处理你啲嘢。冇错啦，其实我哋系 你中意点讲就点讲咯， 系咪啊？ 我错， 咪就系咯，最唔成熟嘅咪就系你咯。 系我错，我鲁迅都未生埋，我心灵智商净系得。三岁仔而家， 好开心啊！ 几开心， 我真系听佢一句。 咪就系咯，你成日夹攻我啫。 冇啊，我冇啊。喂嗱， 你系最好嗰个。 我想赞啊，阿小羊羊，小羊羊咧嚟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有好多方面嘅帮到手啦，同埋都好大嘅增进啦， 好多刺激啦。 我想 喂，做咩啊？马老师，做咩咁大反应啊？ 好痛。 我想介绍今日我哋一个好重头嘅。節目叫做片段人間，因為用咗好多時間去準備，我覺得係需要咧，係俾大家知道擺咗好多努力。咁啊，小羊羊琴日用咗好長嘅時間， 同阿 N 同阿 N 咧去錄一隻歌曲嘅。咁今日大家真係千祈唔好錯過片段人間。 同埋都係多謝阿馬老師啦，因為佢都係 push 我嘅。佢問我：你唱歌好唔好啊？即係好唔好喺呢個片段人間面唱歌？我本身咧即係唔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我都唔想獻醜噶嘛。咁阿馬老師唔係啦，試下啦，你得噶。咁亦都喺阿李麗玉前輩嘅推波助瀾底下，咁我就硬著頭皮就試啦。咁所以即係喺 我 試咗， 我傾出嚟個。 係啊， 我哋話其實我如果可以將片段人間更加將佢變成 live 呢一樣嘢嘅話，甚至乎連我哋嗰啲音樂嘅話都可以係 live。 係啦。 咁跟住我哋就會覺得嘅就係話，既然如果個劇情嘅話係配合到嘅，其實呢個講緊嘅就係你一個 busking 嘅人嘅話。Why not？ 點解唔可以嘅？就係、 是、 現場唱咧。我哋本來嘅原意係咁樣嘅。咁當然我喺呢度嘅話咧，係要隆重地多謝欣欣，因為呢一件事其實最認真、最認真嗰、那個，亦都係最辛苦嗰個，亦都係佢。因為 搞音樂嘅， 我哋仲要揀咗嗰首歌啦。佢跟住佢翻嚟，佢要練啦。佢仲擔心嘅就係男女主角嘅話點練咧，係咪？咁所以咧，佢亦都要喺揾咗一啲嘅音樂啦，教埋個 key 啱咗你哋嘅 key 嘅話，等你哋翻嚟練啦。所以可以知道嘅就是。虽然好可能讲紧嘅就系出嚟两分钟嘅嘢， 但系我哋背后系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功夫，同埋好多嘅心思加入。 系啊，哇！佢哋两个寻日唱，我觉得好感动。 嗯， 唔系啊，真系啊，即系音乐一起，然后佢哋开口，我觉得哇系。 点解？因为觉得啊，你嘅剧本又再升华咗咁样。即係個感動嘅位喺邊咧？ 唔係，我 哋 兩個唱歌 係有 好多嘢， 呢啲 係 襯 嘅。 咁啊，阿 悠悠又企喺度支持。 係咯，悠悠好又喺度幫我拍呢個工作花絮咯。 因為知道你應該要將呢啲嘢留低 啊嘛。因為我都 send 咗 message 俾佢，嗱，我特登 send message 俾佢，又冇話我冇啊。我多謝你 啊， 悠悠，多謝你幫我拍低呢個工作記錄啊。即係佢就話：你做乜咁 high 啊？ 我冇啊，我冇收到任何人俾。 因為你都冇幫我拍，你都冇幫我拍。 咁 其實佢都幾難做。 我好难做啊！其实你明唔明？我呢个后辈好难做啊，马老师。 拍又话咁唔拍， 我连呼我呢个喺录音室，我连呼吸都系错 嘅。我明白，我明白，你以后有啲咩讲？你群发， 群发，群发。 密切留意今日片段人间12:30。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人生的三不问：一，不问未来，脚踏实地。任何人的未来都充满着未知、不确定性，将身心用在将来，只会令当下焦虑，让自己迷茫。好多人不满现状，但又不曾改变，只是一味期待将来会好啲，结果荒废现在，未来就更加渺茫。二，不问得失，注重成长。人生得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好多人只会当成插曲，但好多人沦陷其中。其实短暂的一得一失，能够代表整个人生的轨迹。纵观生命的历程， 不过是暂时的波折，并非无法翻过的高山。聪明人关注的会是从中获得的经验和进步，不会因为这样而否定自己，更加不会轻易放弃希望。每一次的失败挫折都是宝贵的人生经验。三，不问是非，关注自己。人生在世，是是非非总是烦扰在生活之中。好多人喜欢寻求对、错、真、假，就是不知不觉之间陷入这个争辩之中，让生活经常处于紧绷的状态。身心安然的人都会只在意心中的平静、能力的提升、幸福的专注、生活的松弛，不是处处同人争辩边个啱边个错。因为生命宝贵而短暂，将时间浪费在其他方面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经历过一些事才会懂得，原来那些不在于真相，而在于人心。人家选择相信什么，那他们心中的真相就是什么。与客观的世界背道而驰也都无所谓，一切辩论之心就会显得可笑，浪费精力。聪明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将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己身上。人生有很多不可以操控的事，只有控制自己才能获得身心的自在。问下自己，你最想要些什么，最希望得到些什么，今天开始为自己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其他的事情一切都是浪费时间。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一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问我去到早上十一点，听紧风骚浮人啊！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系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搵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跟住我哋今日继续讲梦咧，请嚟我嘅嘉宾就系香港心理学会注册辅导心理学家余振阳 ，Mr. Isaac Yu。 表叔， 欢迎啊，表叔啊，好好有亲切感啊。 Hello, 大家好 啊，因为你都系杨洋啊，我都系杨洋啊。 系咩？ 系啊， 系喎， 系啊，咁应该叫我堂哥咯。 系喎， 唔系同姓同名啫嘛。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话。系啊，欢迎欢迎啊。 系啊，欢迎表叔。 咁啊，啲熱情澎湃咧嚇，砰砰聲啊！ 會唔會？會 係啊，因為我哋已經夢醒啦。係啊，今日要講嘅呢樣嘢其實都幾奇怪喎、啊，但係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試過嘅，係嘛？ 成日添啊，奇形怪狀的夢。 係啊， 可唔可以 define 咩叫奇形怪狀嘅夢啊，表哥？ 是啊，这个呢其实是我想延续我们这几个礼拜都是讲梦的嘛。 是。 奇形怪状的梦呢，其实在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讲呢，都是一个审查机制。我记得上个礼拜Chloe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呢、这一个即是关于梦呢入面呢，其实有一个审查的，就是我们如果在潜意识入面呢、发现有一些的梦境呢，如果是太得人怕。是啦、例如即、如果譬如我们都会讲日头呢，可能有个男士见到有个啊几外貌几靓嘅一个女士咁样，咁、当然啦，嗰刻佢唔可以对嗰个女士做啲咩咁样，咁、但系咧，佢夜晚发梦嘅时候，可能有时就会谂多咗一啲嘢啦，咁样 咁古话， 点解你用呢一个咁嘅举例嘅、 啊？你亲身经验 系咪？你亲身经历啊？表叔 有讲，听朋友讲系啦， 弗洛伊德有讲， 冇错啦， 系啦，跟住喺个梦境里面嘅话，你就会发一啲好奇形怪状嘅嘢啦， 系啦， 例如 咧，就好似上个礼拜讲。說啊、會見到蒙寶白槍， 係 啦，咁樣可能喺個櫃桶入邊發現到出嚟，呢個就弗洛伊德講一啲咧奇形怪狀，佢會將佢扭曲變咗形嘅一啲夢嚟嘅， 係、哦、啦。 你成日見到啲槍啊， 喺個櫃桶度 話俾你聽。 好啦，咁其實今日咧，可能即係大家如果係聽緊嘅聽眾嘅話，都未必能夠真係 get 到話咩奇形怪狀嘅夢。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如咁，我哋亦都可以嘅就係從我哋嘅聽眾嘅來信裡面嘅話咧，可以略知一二嚇。各位節目主持人你好啊，我叫做 Fiona。最近咧，我發咗一個好奇怪嘅夢啊！喺夢裡面，我同我嘅中學同學、公司嘅同事，甚至係我嘅媽媽。仲有法国周润发啦，一齐去咗一次嘅日本旅行啊！令人感到好惊讶嘅系，佢哋本来都唔识嘅，但系好奇妙咁样就系聚集咗喺同一个温泉酒店。呢一个嘅旅馆除咗我哋之外就冇其他人啦，令我不禁咁样谂起呢个动漫《名侦探柯南》嘅情节啊！第一晚我哋喺度享用怀石料理，气氛非常之轻松同埋愉快。但系我就注意到发哥嘅行为令到我感到非常之唔开心、啊。虽然佢面上都系笑容可掬，但系咧喺我面前就对我嘅朋友同埋啲同事冷嘲热讽、啊，甚至仲对我妈妈大声咁呼喝啦、啊。嗰一晚我嘅心里面充满住对佢嘅厌恶，特别就系佢对我妈妈嘅无礼，令我感到越嚟越气愤啊！更令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在第二朝的早上，我竟然在自己的房里面见到发哥入了来，他笑眯眯这样，似乎好像有预谋，有什么阴谋这样会发生、啊、我感到无比的惊恐，甚至乎在房里面找了一把水果刀，心里面竟然想着我想杀死他、啊、就在我情绪很激动的瞬间，我的闹钟就醒了。这个梦境看来似乎毫无逻辑，但是醒来之后的话就给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令到我心中充满着疑惑。这个梦究竟包含了什么潜在的意义呢？它暗示了什么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解答这些、啊。 哇，这个梦很特别，还有一个名人在里面出现。 对、啊、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死佢。 呢個名人咧好親切嘅樣貌啦，咁但係帶嚟背後又好似好得意嘅行動喎，行咗間房又唔知想點。 咪就係咯，又喺温泉，又喺温泉旅館喎， 樣樣嘢都照唔合情理。 食咗一餐飯啊，呢個抵啊， 又對媽媽無禮喎，啲人又唔識嘅喎，但你又唔知點解聚埋一齊，好奇怪。 好奇怪啊！ 冇錯冇錯。 點睇啊 ，Isaac？ 我諗大家首先有一樣嘢咧，你睇到呢一個夢嘅話咧，覺得最奇怪係啲乜嘢啊？ 我覺得最奇怪係有個大家唔識嘅，即係雖然我識阿發哥啦，但係發哥唔識我嘅人出現喺個夢境入邊。 不過咧，嗱有時好得意嘅名人咧，成日我哋唔識佢啫。但係咧，其實好似又識佢咁樣，因為睇咗好多戲咧，感覺上好似係一個生活中嘅熟嘅人咁樣。 係啊，冇錯，我哋嘅潛意識其實就係咁樣運作嘅。平時咧，我哋會幫我哋吸收好多唔同嘅資訊。咁咧，佢就只不過好似喺背後運作緊。咁譬如嗰期咧，即係我哋見得到發哥可能上電視多啲啊，或者近日有啲新聞又話佢去跑 步 啊， 係 啦。而且而家喺嗰啲社交媒體都好容易見到發哥。 係啊，有心報獲佢啊嘛。 係啊，有心報獲佢啊。咁可能我哋接收到啲資訊咧，我哋平時唔覺嘅。係啦，但係發夢嘅時候咧，有一個機制就好得意。會將一啲呢啲咧潛意識我哋見到嘅一啲特徵，即係或者可能係一啲嘅我哋見到嘅人物啊，冇錯， 攞翻曬出嚟， 攞翻曬出嚟嘅。咁而呢啲人物咧，通常咧，如果喺弗洛伊德嗰個層面嚟講咧，係同我哋有某啲象徵嘅意義有啲嘅聯繫喺度嘅。 象徵嘅意義嘅話，就係名人係有象徵嘅意義嘅，係 啦， 係嘛，成日經常見到個名人嘅話咧，又有一個唔同嘅象徵意義嘅。哦，就咁嘅意思。 係啦，同埋可能有機會係佢某啲嘅笑容啦，或者某啲嘅即係特徵啦、身高啦、年紀啦，可能同我哋自己現實生活中熟悉嘅人，如果似咧，呢啲會更加連繫到一齊嘅，係啦，因為潛意識咧形象化少少咧，俾大家認識就係、弗洛伊德成日中意用一個冰山嘅理論去講咩叫潛意識嘅。咁我嘅形容咧有啲似就係譬如潛意識真係喺海入邊好大嘅，個冰山亦都喺佢個海入邊好大，佢露出嚟少少咧，其實就係意識層面上面嘅嘢。 見到嘅好少 嘅，係啦，見到係好少嘅。咁而咧，我哋日常生活見到嘅嘢咧，其實就係好似喺露出水面嗰度會觀察到嘅嘢，佢咧就會勾起咗咧我哋好大座冰山入邊咧。其實諗翻起咧，我哋譬如有啲電影都有講咧，我哋嘅記憶咧。其實係有帶情緒噶嘛，好似一個水晶球咁，有唔同顏色噶嘛，咁樣咁嗰啲電影入邊咧，其實講得好啱嘅就係、是、我哋遇到某啲人，其實阿發哥個樣啦，佢個身高啦，佢年紀咧，其實可能勾起咗我哋下邊好多一啲唔同嘅情感、唔同嘅情緒咧，其實會勾起咗上嚟近啲水面嘅，係啦，近啲水面嗰啲嘅冰山部分。咁發夢咧好得意，就是、其實會將嗰啲好近水面嘅元素咧，係、會 順便一串亂咁勾起上。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今次呢個夢咧。最得意就係見到好似一紮唔識嘅人啊嘛，係咪啊？冇錯啦，其實咧，其中有一啲夢嘅研究解釋都有講咧，其實夢係幫我哋一個整理記憶嘅過程嚟嘅，係啦，咁就係將一啲咧我哋貼近我哋意識，可能日常見到生活嘅嘢啦，跟住又會可能係我哋頭先講緊潛意識好近水面啊，即係好近意識層面嘅嘢啦。咁其實夜晚瞓覺咧，就係會將我哋呢啲嘅記憶咧就會整理，然之後咧有部分就可能會轉移，就我哋去啲長期。記憶嗰度，咁好多時呢啲轉移嘅過程咧，阿弗洛伊德就會稱之為咧一個壓縮嘅過程，佢會將呢啲咧好多奇形怪狀啊，即係唔同嘅元素啊， 串埋一齊， 串埋咗一齊，係啦， 咁嗰啲嘢係你唔要嘅嘢嚟嘅。 未必嘅， 未必嘅，即其實係喺度整理緊嗰個過程當中，你就會覺得嗰啲嘢好似就係大家都唔拉更嘅。 你想象到好似就係拍戲咁樣咯，突然間有好多角色啊，好多人物啊聚集曬喺嗰個戲棚嗰度，咁突然之間即係你到發夢嘅時候咧，就呢啲嘅道具啊、人物啊、角色啊、場景啊，就走埋一齊就拍一套啊，好似一套短劇俾你睇咁樣。 哦， 咁但係我想問一陣啦，如果你咁講咧，即係佢哋係冇意識。地咁样串埋一齐嘅啫，咁啊即系变咗唔可以制成一个有意思嘅信息，即系我哋从中学习唔到嘢，因为佢都系 mix 埋一齐 嘅 啫嘛。 哦，又唔系嘅，因为我哋嘅潜意识咧，其实就系佢点解会有嗰啲嘅一啲嘅记忆。我哋回憶翻嚟咧，其實就係好多時就係日常生活，我哋嗰期經歷緊一啲嘢，譬如咧，你嗰期可能焦慮緊一啲嘢嘅，可能就將一啲焦慮相關嘅人物、焦慮相關嘅一啲事情咧，其實就浮曬上去嗰個水面嗰度。咁、 okay. 所以咧，如果佢整理咗一個夢出嚟咧，看似其實係無厘頭、九唔搭八。 即係好奇形怪狀。 係啊， 但係 其實我哋慢慢可以即係透過我哋做心理輔導嘅時候咧，幫嗰個人去再講翻一啲夢嘅元素啊，譬如佢最深嘅一啲嘅， 即係可以解讀到一啲嘅信息出嚟。 係啦，我哋就會解讀到嗰啲出嚟。而如果我哋幫嗰個人解讀到嗰啲譬如最深嘅一啲情緒咧，其實可能會好啟示到佢究竟有咩。重大嘅嘢，或者佢有啲咩糾結嘅嘢， 梳理翻自己嘅情緒咧。 阿 Sir， 咁我想問，譬如如果喺阿 Fiona 呢封信入面，頭先你有講啦，夢境入面出現嘅人物，可能代表住佢潛藏心底嘅一啲情緒啊，或者佢生活上面嘅一啲人咁樣啦。咁如果頭先咁講，阿發哥其實會係代表住一啲乜嘢嘅元素咧？ 仲有，我想加多一條問題，如果唔係發哥，係另外一個明星咧，咁一話又唔同噶啦。 例如係我咧， 係即 係咁就好唔同啦。 係咪啊？即係其實明星只係一個代名詞，即係一個 general term。但阿發哥係佢本人啊嘛。咁如果換咗另一個藝人，又係另外一回事 咯 喎。 有機會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咧，我哋做解夢嘅話咧，好通常成日都需要同翻個當事人去了解其實佢咩聯想到。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只能夠估計，係啦。咁阿 Fiona 喺個信入面冇乜提到佢嘅年紀啦，不過我哋認識發哥啊嘛，知道發哥咩年紀啊嘛。其實發哥嗰個模樣咧，我諗大家都知道一個 似爹哋咯， 係啦，好似爹哋啦， 七十歲啦， 和蔼可親啦，成日笑啦，健康啦，係啦，我相信有機會可能代表住一啲權威嘅人物，可以係佢爸爸，可以係佢一啲嘅譬如生活中嘅上司啊、boss 啊等等，係啦，都會有機會。 好啦，咁其實裡面咧，當然啦，我哋都可唔可以將佢嘅就係睇下會佢會唔會有啲嘅偽裝喺裡面？例如喺度講緊嘅就係發哥之外嘅話，似乎發哥好冇禮貌喺個夢裡面 入咗間房， 係啦，入佢間房啦，跟住仲要就佢咁記得佢就入佢間房。我記得嘅咧就係其實佢對佢媽媽好無禮啊。是不是啊？即係到佢講嘢嗰陣冷嘲熱諷啊咁樣。其實會唔會其實都道出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我哋有兩個唔同嘅人去分別去睇阿 Isaac 你啦，咁而喺個夢裡面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個重心都係擺喺唔同嘅地方啊。 冇錯。 例如好似我咁樣，我就會覺得嘅就係我最唔開心嘅咧，就係佢對我媽媽無禮，佢就會話佢入咗我間房。係 咪啊？點解咧？其實入咗人間房，你要入到先得噶嘛。但係即係嗰個即係 ridiculous 嘅就係房係鎖住噶嘛，一般酒店啊，點解佢入到嚟咧咁樣？ 係啦，所以我估呢一個咧，我哋都係估翻阿 Fiona 嘅情況咧。你話頭先我都講咗幾個可能性出嚟嘅，上司啦，或者自己爸爸啦。咁既然咧能夠咁可以即係又即係佢最深刻，我睇聽到就係頭先佢都比較著力去講咧封信入邊就係佢對媽媽無禮。係 啊， 我相信呢一個人咧，即係如果嗰個角色權威角色上司同埋爸爸嘅話咧，爸爸嘅機會係高啲嘅， 係啦。上司接觸唔到媽媽。 係啦，兼且咧仲可以入到，譬如入到間房咧，可以喺嗰個夢境入邊象徵就係同佢嘅關係其實係好密切嘅，係啦。咁所以上司同埋爸爸嘅話咧，關係密切嘅話，爸爸又似乎再近一啲。咁所以咁樣估計嘅話咧，發哥喺呢一個 Fiona 個夢入邊咧，我自己覺得就真係似係講緊偽裝緊，就係佢爸爸嘅一啲感受。而且呢個感受咧，好似好複雜嘅，係又覺得呢一個爸爸係有啲好乞人憎，但係似乎喺夢入邊好似冇表達出嚟嘅。係啦，我感覺到有好複雜嘅感受，同埋又見到呢個爸爸表面上其實唔係咁乞人憎嘅，話佢對人哋係笑， 對佢又笑啊，對佢又好啊，但係就係對朋友同同事就 對朋友 係 好， 係啦係啦，但係對阿爸媽咪就會特別係好多即係呼喝啊，唔禮貌啊。 點會就係佢嘅爸爸本來就係咁嘅咧？喺出邊咧對其他人咧就好好先生，翻到屋企就成日搬咗啲脾氣翻嚟， 絕對有可能，絕對有可能。咁呢一種我哋叫咧，如果喺弗洛伊德嚟講，呢啲咁矛盾嘅感覺咧，又有討厭。又有一啲即係愛恨交纏我哋叫呢啲嘅感覺咧，就最為衝突，就最容易就變成化為呢啲咁嘅奇形怪狀嘅夢出嚟咯。 哦，好啦，11:26，而家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8%。翻嚟繼續我哋今日嘅解夢時間，講下呢個奇形怪狀嘅夢，冇錯過，打半新聞之後翻嚟。 細細個學摺紙，摺出未來。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挚又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 怀上意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直环顾至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历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飞。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明道三关，又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外旅行，而想今天再海。一直环顾至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气，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全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记得起高山、见山和山云渐山，一生急转弯，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通关。一直环顾至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把我这一身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三宗分别有关同性伴侣的公屋居住权、居屋居住同拥有权以及遗产继承问题的司法复核案提出上诉，全部被终审法院驳回。房委会以两宗案件的同性伴侣并非异性配偶为由，拒绝接纳他们的申请，并且说容许同性伴侣申请公屋和居屋会削弱基本法第36条对本港居民的社会福利权利。但是终审法院认为异性夫妇从来没有单独享有申请公屋和居屋的权利，基本法第36条并不排除平等条文的应用。虽然基本法第37条规定唯有异性伴侣享有宪法保障的婚姻权利，但是不代表房委会的有关政策免受平等条文审视。就同性伴侣在没有遗嘱之下的遗产继承问题，中院裁决说海外同性婚姻超越了纯粹同居的关系，和异性婚姻无异，裁定在相关条例上同性伴侣和异性婚姻属合适的比较对象。特区政府同工商界高层代表团昨日起一连三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五个内地城市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在佛山出席佛山与香港经贸合作交流会致辞时说，今次考察意义重大，透过实地考察可以同省市领导面对面交流，了解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机遇，进一步推动特区同湾区城市之间高水平的经贸投资合作。 陈国基话：香港同佛山喺好多方面可以加强配合，达到互利共赢。佛山制造业基础雄厚，拥有产业链齐全嘅优势。香港喺经贸、物流同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定能加强产业对接，促进各类要素嘅高效便捷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协同发展。政府发行的基础建设零售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过金产品助理总经理梁美仪说，考虑到美国九月至今已经累计减息 0.75 厘，利率预期逐渐回落，认为在现时利率环境之下，基建债保证回报最少 3.5 厘具有一定吸引力。梁美仪预期认购反应理想，建议资金充裕的投资者可以认购15至20手。她说今次政府发行基建债主要用作香港基础建设，包括机场、港口、道路等项目，和民生息息相关，相信有助提升市民的参与度。基建债将会12月6号下午2点截止认购，17号发行，18号在联交所上市买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逐步下降，早晚清凉。星期四和五，市区气温下降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58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7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4，升个二；阿里巴巴84.05，升2.1；小米集团27.35，跌1.05；南方恒生科技4.176，升2.4；美团167.3，升5.3；恒生中国企业70.3，升4.4；盈富基金19.4，升1.1；快手46.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53.83，瑞士法郎0.887，加元1.411，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8269点，跌510点。港金报2439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8.89美元，卖出26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一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近启业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龙翔道近富山道桥底。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近启业村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富山道桥底。咁较早前长青公路去机场近寮土山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是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是慢车，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我是舒雅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仅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奇形怪状的梦，我哋继续我哋嘅嘉宾吓，香港心理学会注册辅导心理学家余振阳 Isaac， hello， 欢迎表嫂， 欢迎， 我 仲 要嚟糖， 系啦，咁 Isaac 头先我哋讲到呢一个梦啦吓，咁我哋不如继续讲翻个梦里边嘅意思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 由边度开始讲起？ 系啊，我谂呢一个梦咧，头先大家听众都听到啦，即系阿 Fiona， 即系对似乎阿发哥觉得即系都好似有啲好纠结嘅一啲感受喺度 啊， 又觉得佢好乞人憎啦，系咪？同时间又啊，好似佢又对其他人又唔错，笑容又好好，呢种好纠结嗰个状态。咁头先我就正正讲到就系呢种弗洛伊德就系讲话爱恨交缠呢啲咧就最难搞嘅。咁、我谂喺呢一啲嘅层面上边咧，如果即系 Fiona， 我哋喺心理辅导上面遇到咁嘅个案咧，通常会点咧？我谂我哋就会帮佢真系帮佢尝试联系翻发哥，其实令佢联想到啲咩嘅对象先，系啦。咁如果佢真系都慢慢讲到系佢对佢爸爸啦，我谂我哋都会好着重就喺个梦入边佢嘅感受咧，点样联系到同佢自己爸爸。咁再嘗試咧，就係講翻佢可能一啲由細到大對自己原生家庭當中對爸爸嘅一啲嘅感受，慢慢去講出嚟。咁應該係最幫到即係阿 Fiona 去處理到佢嘅好內在嘅一啲潛意識嘅感受。 但係 Isaac 頭先咧，我聽完嗰個信裏邊咧，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好震驚嘅就係、是、對爸爸幾不滿，佢都係爸爸嘛，但係夢裏邊佢話佢想攞把刀咧殺死佢，咁會唔會代表住有啲乜嘢咧？即係佢係憎佢憎到好嬲，定係想做一樣乜嘢咧？咁嗰樣嘢代表咩啊？ 我諗咧，要真係問翻當事人嘅。咁我通常我覺得喺夢入邊嘅行為咧，就我哋做個案都好咧，就唔會話即刻哇覺得死啦，佢係咪有呢個殺人嘅意圖咧？ 係啦， 好通常係啦，我哋係講緊喺夢入邊會有啲嘅移情轉移嘅作用嘅，就係會將一啲情緒咧，我哋會透過啲夢境嘅內容其實表達出嚟，其實係代表住可能都有啲情緒，可能係對住爸爸嚟講有啲好大 嘅 憤怒，係啦，講唔到， 有冇生過刀嘛？ 係啦，同埋佢而家暫時都係想。佢冇真係做啲行動，咁佢係應該係有一個好大嘅情緒對住爸爸，佢一路冇機會去表達出嚟。而喺我哋嗰個審查機制就係咧夢境入邊嘅審查機制，佢就係會想即係、就是、我哋將佢化成一啲嘅物件啊，係啦，就唔係真係已經去到好血腥啊。佢有個意圖想去咁做，其實我諗表達等可能對爸爸啲嘅憎惡啦，啊一啲即係憤怒嘅感受喺度咯。 阿石，如果咁講法嘅話咧，其實即係喺解夢嚟講嘅話，喺呢個心理 輔導嘅層面嚟講，聽你咁樣講嘅話，似乎就係有幾個唔同嘅 step 嘅。首先嘅就係當然要同嗰個當事人嘅話咧，就係要回顧佢嘅夢境啦。 嗯。 And then 跟住嘅話咧，就係要係情感探索一下啦，係咪？就係話裡面象徵嘅嘢嘅話，究竟嘅話佢會覺得嘅就佢會聯繫到啲咩嘢啦。And then 跟住嘅話，其實都要一定要幫到嗰個當事人嘅話，呢、這個就係重建翻嗰個關係。點樣做啊？可以係。 不如我諗我用下我自己一啲親身嘅經驗， 可以 同你哋分享一下，係啦。 你唔介意有奇怪怪狀係嘛？ 係啦，我有一個夢咧，其實係我記咗好耐㗎啦。咁我其實係喺中四嘅時候發，咁咧我就讀大學嘅時候咧，學到解夢嘅時候，喂老師就話邊個有啲同學有啲夢出嚟，俾我哋做下即係課堂嘅一啲演練咁樣啦。咁我就哇第一個舉手衝出去嘅。咁嗰個夢係點咧？其實就係我中四嘅時候發咧，哇！講俾即係聽眾知道，可能啲得人驚嘅，就係我成個夢境咧，係發咗喺一個紙扎嘅世界入邊， 即係紙扎公仔嗰啲紙扎， 真係紙扎公仔， 即係靈堂嗰啲紙扎公仔啊， 係啦，但係唔喺靈堂嘅喎，係我生活嘅環境入邊咧，即係我見到啲馬路啊嗰啲啊，全部個環境都係紙扎，連啲車啊 都 紙 扎 世界， 靈界咁樣啊， 冇錯，好似嘅，咁我就好記得我自己一個即係夢境入邊係俾嗰啲紙扎嘅人啊，即係粉紅色面嗰啲咧。 系 啦，就追我嘅，咁我就 仲唔醒？ 我未醒住， 系 啦， 去到边都好咧，都系俾嗰啲嘢追追追，咁就去到有个位置就系、突然之间，我追到冇路可走啦，咁我见到有架类似唔知的士啊定系车，我就截停佢， 都系纸扎嚟嘅， 纸扎嘅。嗱，但嗰下我 你自己系咪纸扎？ 我唔系嘅，我睇唔到自己啊。我睇唔到自己， 係 啦，我係第一身咁樣嘅，咁我就見到唔知嗰個的士定咩，我都上車，但嗰下我冇圍嘅紙扎，我一坐落去啦，點知坐爛咗佢張凳，即係紙扎啊嘛，咁跟住咧最得人驚嘅畫面就係啦，個司機咧見到我坐爛佢張凳就擰轉頭，咁佢擰轉頭唔係一般咁擰，係180度咧， 成個頭擰過嚟， 成個頭擰過嚟， 推摩人嗰啲咁樣， 係啦，好近咁樣，咁個司機個樣都係粉紅色嗰啲紙扎， 賠錢啊！你整爛咗個的士。 咁我咧就未講呢句，未聽到佢叫我賠錢之前，我就醒咗啦。 哦， 咁我就 即係你最驚人哋叫你賠錢啫。 好彩冇， 好彩 好彩 冇。 如果唔係就另一個解讀嘅啦，嗰個夢係。 唔緊要，你燒翻俾佢咪得咯。 咁我醒咗咧，其實係我有我諗有成兩三分鐘咧，我自己都唔係好知自己嗰個身處嘅環境係邊。 咁當時嘅情緒係點樣？ 好驚，出曬汗啊！嗰種真係發惡夢嗰種。咁呢種夢咧，其實阿弗里德都有講嘅，一啲好強烈嘅感受。本身咧，其實點解佢要將啲嘢變成其他嘅物件，令到我哋即係改到奇形怪狀咧？其實我哋唔認得嗰個夢係好得人驚嘅話咧，好似頭先咁變咗發哥啊，唔係真係對自己爸爸啊咁樣。其實就係想令到我哋唔好整醒嗰個夢者啊。咁但係如果有啲情緒真係太強烈咧，就會好似我咁樣就會中途醒咗。咁呢啲嘅情緒一定要解嘅，係啦，一定要去理解發生緊咩事。 點解會咁？ 咁但係嗰陣時我冇人解啦，咁我就一路中四咧，等到讀大學嘅時候就咁啱有一個課堂咁。 你唔查通醒？ 哎呀，即係嗰時又未識喎，即係周公解夢，我懷疑自己可能上網嗰個年代都有試下睇下咩意思嘅，咁最多又話咩見到人死啊，即係等於係 好 事 啊 嗰啲咯，係 啊，甩牙又代表咩發達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就喺我哋如果你話心理學角度嚟講就唔太科學嘅嗰啲係啦。咁我去到課堂嘅時候，咁當然就老師試下幫我解啦。咁老師嗰時幫咗問咗一個最大，即係一個問題就係喺個夢境入邊，你最深刻嗰個片段係啲咩？系啦，头先大家都听到我讲我最着力去讲个部分就系个司机拧头，大家都好有反应啦，好多人惊啦，系啦。咁而最深嘅感受系啲咩？咁我就好，我嗰下慢慢谂嘅系，其实除咗惊之外咧，我唔知点解系有一丝嘅好似愧疚感喺度， 因为坐烂 咗 啲凳， 佢嗰张凳 系啦系啦，就有呢啲咁样嘅感受。 破坏咗 样 嘢，好似 咁，所以个老师就觉得如果有愧疚感，不如再谂多啲，其实同你。嗰一刻嘅佢好着重係嗰一刻嘅日常生活有啲咩似嘅咁樣嘅呢啲感受。咁我嗰期咧其實就啱啱升到上中四咧，啱啱選完科啊。咁啊適應上邊咧其實就麻麻地，成績咧就真係有啲麻麻地，即係追唔上，勉勉強強。咁就似乎呢度我係有啲愧疚感出現咗嘅。我嗰陣時回想起嗰期係咁樣樣。咁再由呢個愧疚感老師再講啦。咁有冇再多啲嘢諗啊？或者你最深刻嘅片段？咁嗰個粉紅色。 面咧，其實就哇， 你覺得指責係代表啲咩咧？ 係啦，咁就聯想翻，其實喺我人生之中咧，我第一次參與喪禮咧嘅一個畫面嚟嘅。咁嗰、那個嗰、那個紅即係粉紅色面就我對咗成晚、嗯，因為我其實係我爸爸嘅一個即係喪禮嘅情節，我哋家屬要坐一邊咁樣，咁啲祭品通常就擺另一邊，我就對住嗰個祭品差唔多成、嗯， 就 係、 是、個紙扎公仔，係 啦。咁、嗯、跟住老師就再問啦，誒、哎、咁其實同你爸爸有冇啲咩關係啊？咁我嗰下咧上堂都好感觸嘅，即、嗯、刻眼淚都流咗出嚟、 哦， 就係、是、其實爸爸 開啱條鎖匙啦， 係啦，開啱條鎖匙 啱咗， 就爸爸真係對我有一啲嘅期望啦。咁、嗯、我好相信嗰陣時，因為我發呢個夢就係啲唔適應嘅時候咧，似乎可能對爸爸嘅一啲期望、嗯、有一啲嘅落差啦。咁、嗯、跟住我自己有啲愧疚感。 哦 喺度，咁就連帶嗰陣時係我自己人生第一個經歷嘅，即係有親人離開啊，好親嘅親人啦、 嗯。 我諗有好多感受，自己嗰陣時未好好處理，咁、 嗯、 就所以一拼過咧，嗰、那個防衞機制都防唔住啊。 你等咗幾年先至發呢個夢喎，仲要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一路處理咗，冇處理幾年。 係咯，你爸爸離開嘅話，同埋你發呢個夢嘅時候係幾年？ 我爸爸係我中一嘅時候離開，係啦、啊，所以其實真 係咁㗎，係 啊， 即係你擺咗喺個潛意識裏面，我係擺咗咁耐。 擺咗好耐，特別我諗係我青少年啦，即係譬如嗰陣時我哋第一次接觸死亡咧，其實一個好大，仲有咁親嘅人，可能有好多好多負面嘅感受。咁如果嗰刻冇處理咧，佢就好似頭先我形容，好似一個水晶球咁樣，佢就拉咗落去潛意識好底嘅部分。咁咁啱就係、是、啊，我嗰期有啲愧疚感。跟住咧就愧疚感相關嗰啲嘅一啲嘅記憶咧就浮曬上去嗰、那個、近海嗰個水面嗰度、嗯，所以我發夢嘅時候，我諗就一諗嘢咧就製造咗個咁奇怪嘅夢。 但係石阿麗，其實你嗰陣時係中一啫，中一點都唔識自己處理噶啦。咁如果有人，譬如佢屋企又有啲人誒離開咗啦，咁對於小朋友可以點樣處理咧？其實。 我想家庭的陪伴，在我自己经验来讲，家庭的陪伴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华人呢始终有一种忌讳，觉得不要跟小朋友讲这些东西啦、或者甚至乎去灵堂，我都知道有些个案就讲呢是、留下他在家里，可能被其他人照顾。 不要给 他去。不 要 给他 见。 是啦，但小朋友其实很多时候感受到家里的情绪啦、那种大家那种可能哀伤那种的经历啦、我想其实都要让小朋友在一个合适的年纪。 一定程度的参与。 一定程度参与和要理解一啲生死嘅概念， 就算佢唔去，唔見咗阿叔或者唔見咗阿姑姐，咁佢都要問噶嘛？點解唔翻嚟嘅咁樣？ 係啦，咁我哋可以用翻小朋友嘅語言咯。有陣時講緊就，譬如玩具爛咗，係咪啊？即係其實整唔翻嘅。我哋可以有時講生命可以就係咁樣，有啲嘢。真係佢離世咗啦，其實就未必會再可以翻翻嚟嘅，可能有啲概念咁樣去俾佢認識咗先咯，係咁樣。 嗱咁啊，多謝曬咧，就係阿表叔同我哋嘅分享啦，係咪？咁其實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嘅就係話，即係如果呢樣嘢係即係都反映到嘅就係自己嘅一啲潛意識，究竟你係會點樣諗嘢？咁但係如果係咁講法，我哋而家聽緊嘅聽眾咧，可唔可以其實自己為自己做一啲記錄啊？甚至乎嘅就係話，即係可以解一下夢啊咁樣。 得 㗎，係咪？ 得噶， 真系可以噶， 咁啊教大家 自己为自己解梦喎、 啊，可以噶，嗱、欸， 有啲咩功课可以做啊？ 我想其实系解梦系大家有时都会觉得好似好神秘嘅，或者真系要好识啊，要好似之前同事讲话，要带本书嚟睇啊。其实好多嘅唔同门派学派有唔同嘅，咁我哋心理学嚟讲咧，特别喺精神分析呢个嚟讲咧，其实有啲梦真系可以自己试下去解嘅。咁、我谂首先第一样嘢要大家学识记梦先， 记住个内容， 冇错。 好多时发完梦系唔记得咗个梦系入面啲原。或者個情景是怎 樣的，而且 Isaac 是沒頭沒尾的，即是就開頭的時候、你不知道你何時開始的，但我記得那樣東西的話已經可能的就是那個情節的中間了， 是啊是啊， 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其實都照可以 記 得，但 是 記夢呢，我覺得一定是要大家醒了，大家趁還有記憶的時候呢、你就要記下來了、因為呢那刻是我們、就是、慢慢開始意識回來、如果意識越強的時候呢，很多時候夢就會不記得，有時候刷牙吃完早餐其實夢已經不記得了， 記得、 所以呢要一起身就真係記得嘅時候咧，你試下用紙筆又好，或者而家科技發達咧，你可以攞起手機錄音，係、啦，因為以前真係要好大動力，我叫啲個案要記夢咧、要真係起身攞紙筆出嚟咧，其實佢哋真係除非有好大動力想做呢樣嘢，如果唔係，哇！你個人啱啱起身，仲要寫嘢咁多嘢咧，好、難。 仲有嚟緊又咁凍咯喎，凍冰冰嘅話，你都唔會想落去寫嘢、 或者有啲真係半夜發夢醒咗，你都要個人離開個被竇去寫，其實都難。咁我覺得用錄音係一個幾好嘅方法。 即係就算我半夜我起一身，我記得我頭先我發過個夢，係咪？仲記得個夢境嘅話咧，都要記低。 係啦， 即係任何時間，當你醒嘅時候，你記得你自己嘅夢。係 啦， 有咁詳細， 有 咁詳細，得咁詳細， 咁詳細得咁詳細。 係啦，咁但係最重要就係頭先我嗰幾個問題，有啲乜嘢嘅情節你好深刻嘅，特別深刻嘅記低佢。跟住我諗亦都有個元素就係特別深刻嘅一啲情緒，除咗情節之外，係個情緒都記低佢。譬如有時有啲複雜啲嘅，除咗好似頭先我咁講話驚之外咧，原來我仲有一啲嘅愧疚感。呢啲嘅情緒，譬如你嬲之中，原來帶有點傷心嘅感覺喺度嘅。咁呢啲記低佢，越仔細咧，越能夠幫到我哋再容易啲聯繫到咩咧？就係我哋日常生活有冇一啲類似嘅經歷。所有記夢咧，其實我哋咁夢都係潛意識俾我哋一啲嘅信號嚟嘅。咁有啲嘅即係個案好啊，或者有啲朋友都問我咧，有時有啲夢重重複複發嘅喎。 有啊。 系啦， 有上集下集都有啊。 系啦， 吓， 冇错， 咁好。 系啊， 有啲讲话可以控制埋下集嗰啲内容噶嘛，系嗱，嗰啲部分我哋有啲讲就系可能系阿弗洛伊德都有讲咧 ，lucid dream 系咪？ 系啦 ，lucid， 佢就冇讲 lucid dream 嘅，但系佢就有讲到我哋可以有啲愿望实现嘅部分。 哦， 系啦，即系譬如我头先一开始讲咧，你见到有个喂有个男士见到个女士觉得佢几靓咁样，可能梦境入边 控制剧情， 控制下，想拖下手仔。 阿老師有冇試過啲咩控制劇情啊？ 我有試過，我有試過嘅就係有一個夢啦，發醒咗啦，然後跟住我就覺得就啊唔得啊，點解我喺呢個時候醒嘅？我要再 發翻入翻去 啊！ 咁呢個女仔我識㗎，中意。 我嗰個男仔我都識㗎， 好正。 可以話俾大家聽，嗰個係John Long啊，係尊龍啊！哇，你邊度會想醒啊？嗰一下， 所以呢啲就係我哋講嘅夢想實。wish fulfillment 嘅一啲夢嚟咯，係啦，即係你可以透過你意識想嘅嘢帶翻入去，即係其中一個弗洛伊德，如果佢冇直接就係 lucid dream 嘅，但係可以解到係。 記住嗰個夢嘅詳情，跟住又點咧？ 係啦，係翻返去講咧，頭先就記咗夢嘅詳情，咁我諗就醒翻之後咧，你可以睇翻如果自己又記咗幾個夢咧，睇下有冇啲類似嘅情感出咗嚟。如果類似嘅情感出咗嚟咧，我諗就係嗰一期你潛意識好想俾啲信息你知道，其實你有啲嘅感受可能自己冇好好去面對同處理佢。咁理解翻係乜嘢事引起呢啲嘅情緒？我諗我哋喺心理輔導入面都係好想幫個案去做到呢一樣嘢，然之後就去再係睇咩啟示俾自己啊！我用咩方法去面對？譬如我自己嗰個夢嚟講咧，其實嗰刻好大嘅嗰陣時，我係再解夢已經係大學啦嘛。咁我諗翻對我自己咩啟示嘅時候，就係、是、第一，我諗我真係要對自己多啲信心。嗰、期我係做緊實習咧，我都有啲對自己其實係 患得患失， 係啦，就好似有啲期望驚符合唔到老師嘅要求啊，嗰類嘢，我諗我俾咗一個好大啟示，就是、我都要對自己多啲嘅信心，多啲由我自己即係能力個角度出發，我做到啲乜嘢可控嘅嘢係啲乜嘢。系啦，咁呢點我諗就 遲咗咯。 中四 咁時候， 大學都重要噶嘛。 發嘅時候已經 出嚟做嘢，其實都要信心噶。 冇錯，唔係，但係潛意識有啲嘢唔解決，一路會跟住噶啦。中一去到中四，係咪啊？ 跟住去大學， 跟住去到大學，所以 跟住個人一路都冇信心，係 啦。咁我處理咗咧，其實蘇花到而家，我真係都冇再發過同爸爸好強烈相關嘅啲夢。 因為疏離咗啦， 係啦，有呢個可能喺度咯。 咁嘅講法㗎，就係話咧，其實有啲夢咧，你唔再重複發現咧，即係可能你喺個夢裡面見到你爸爸冇啦。有啲我話你託夢啊嘛，即係如果你阿爸唔喺度嘅話咧，其實佢報夢啊嘛。當你唔發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嗰樣嘢已經冇咗。 有嘅，如果用一個即 係處理咗 宗教啦，係啦，會係可以咁樣角度 咯。走咗啦，可能 係啊，或者佢安樂啦。 但係如果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就係嗰個情緒嗰結啊。係情意結解咗咧，其實就我哋就會未必再發翻同類型嗰種情意結嘅夢。 哦，即係我哋要理解我哋自己嘅夢，可能嘅就係會出現喺唔同嘅夢境裡面。但係你要緊要嘅就係話，究竟重複嘅就係嗰個情緒。如果嗰個情緒知道嘅話，就應該係你最近喺面對緊嘅嗰樣。係 啦，冇錯啦。 如果萬一我真係解唔到個話嘅，我可以點樣做？ 會㗎，會㗎。所以我哋都會講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坊間都講對心理輔導。有一種忌諱嘅，覺得即係好似見心理輔導就係、是，哇！我係咪要去到嚴重啊？精神失常啊？係啦，我覺得有陣時都會講，即係弗洛伊德都有講咧。其實呢種咁我哋講一啲比較複雜啲嘅夢，你有啲真係解唔到咧，其實可以真係揾一啲心理輔導嘅專業係啦。特別我諗而家我哋講好多，即係呢幾集我哋講解夢都可能係一個 精神分析嘅角度啦。所以如果你知道一啲嘅專家、心理學家，其實可能係喺呢一方面真係比較專長一啲嘅話咧、我諗特別會幫到我哋去解呢一種嘅夢咯。 最緊要解決一件問題，咁就冇問題啦，係咪、喂，今日再一次多謝余振陽先生，表哥，多謝係同我哋解夢。 多謝， 多謝表叔啊，多謝表叔，拜拜， 拜拜， 拜拜。Charms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feel blue in the night and I need you to hold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家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众人， 风骚快活人。 好啦，解完梦之后咧，翻到中午12点啦，22度气温，上嚟10度55%，今日都唔算系好凉嘅。不过啲朋友都讲咗啦，喺呢未来数天咧，气温会慢慢下降啊。到时咧，市区最低温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夜温差较大嘅。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12点新闻，而家送上。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 Billy Hello 各位，你哋好啊！喂，听闻今日啦，你哋呢度有啊免费嘅黑黑卖系嘛？ 咩黑黑？哦，黑黑， 你睇下黑黑马老师啊！系啊，飞机我正啊！ 但系听闻啊，阿马老师咧，佢今日抱恙系咪有两声咳啊？ 唔系啊， 唔系 系你 啊， 唔系同埋佢嗰啲梗系泥棚噶， 系咩？ 每日泥汤咁。 今日个咩之地话咩咳之地话？ 唔系佢呢啲叫做 红咳之地啊， 老人咳啊， 唔系有白日咳， 你真系 白月咳。 今日几好啊，又有黑黑，又有咳咳。 系啊， 你今日好似一嚟就要开下火咁添 啊？唔系啊，我今日咧即系特登咧为咗氹阿马老师咧，带咗啲番薯俾佢食噶。 哦，等佢咳多啲系嘛？ 唔系番薯，真系好代表到佢 嘅， 系代表到佢嗱，因为系实而不华个感觉，系咪又有营养，系咪吓？ 啊，真系几好啊！你真系 梗系 啦，大感者咁样，乜嘢佢都讲得到。 佢一句实而不华， 踩紧佢，但系又好似唔系踩紧佢。 我想问下你，实而不华英文点讲？ 吓？哦，诶诶 ，good good good。 簡單 good 你又話加拿大 very good 啊 very good 係啊，其實今日咧要同大家講啲乜嘢咧，就係、是、咧好似阿馬老師你哋咁樣咧，有一啲好好嘅嚇一種嘅 生活模式， 生活模式 冇錯， 呢一種生活模式咧，我自己咧都好想有嘅啦，係、 啦，你唔得啦已經， 我已經 我同你都唔得啦， 係啦，而家講到好 你可以選擇係過呢一種咁嘅生活模式噶，其實每個人都可以㗎， 可以啊， 但係 就算你有 情緒上同情感上唔得， 就算你有仔女你都可以選擇噶嘛？ 講到講到好似 盡責嘅爸爸， 係啦，講到好似太監靜咗身咁樣咧。嗱，你又得啦。我不行了 關 係是什麼你說什麼、啊、其實今天就說 Dink 什麼叫 Dink 呢 D-I-N-K 近年大家都聽到 Dink 這個意思就叫 Double Income No Kids No Kids、就是家裡面有兩份的收入、 即是老公一份老婆一份 是啦或者現在這個世代未必是老公老婆 老公老公老婆老婆 是啦總之兩個人在家裡有兩份收入但是哇不用浪費時間在小朋友有到，亦都唔使用， 唔使用資源， 系啦，唔使用資源啦，時間啦，嚟啦，阿約約佢養好 得 戚， 得 戚，系啦，你聽我 咪就係丁克 咯，嗱，其實 丁 丁幾開心啊！ 留意下個中文音譯。 如果你話經濟上、資源上咧，呢個真係最豐富嘅，因為嗱，你一份一人一份啊嘛，即係我又唔使 support 你，你又唔使 support 我啦，理論上又唔使 support 小朋友，咁你話真係幾好咧？ 係啊，其實呢一個 無憂無慮 呢一個字咧 ，D I N K 啦，丁啦，係1987年開始。是啦已经出现了不是近期出现的是啦 ,1987 年就在时代杂志里面其中一个的 article 篇的文章就讲起 Here comes the Dink,、Here comes the Dink 就是说喂现在我们的 Dink 一族来了那么文章里面是描述什么呢 中文都有丁克族啊丁克 族。 是丁克 族。是丁克 族。是丁克族。是有的有的。 是啦那么文章里面就讲述就说有些 professional, 可能一个做律师的另外一個太太咧，就可能係某間大公司裏邊嘅一個 executive 啊， 做高級職員唔得咩？ 係梗係可以啦，我未講到你啊，馬老師係啦。咁跟住咧，好係啦，兩個 income 翻嚟咧，翻到嚟屋企咧就哇 check 下個電話留言，今日有咩人揾我先？ 係啊係啊， 幾好喎！我哋約聽日大家食飯啦。 係啊， 咁啊等我咧就再去一間最高級嘅超級市場嗰度咧買最靚嘅牛扒俾大家食啊嚇！咁樣呢啲咧就係一個好 OK， 我哋咁樣就好 push， 係啦，好哇，呢個好 think 嘅 living 啊，非常之 正。但係依家仲有人用電話錄音， 1987年 啦，佢講緊87年啦，當年啊， 車 B B， 車 B B， 唔係啊，馬老師，你嘅年代啊，最光橫，真係啦。OK， 嗱，咁跟住咧，呢一種係一種嘅生活態度啦。咁但係好多人咧就話，我梗係唔要小朋友啦，因為咧嗱，我點解可以攞到咁高嘅收入啊？就係因為咧我付出咗好多喺公司嗰度啊，咁我付出咗咁多喺公司嗰度，我邊有時間去揾小朋友啊？咁同埋咧，我啊即係由朝做到晚，你仲要攞我啲時間去湊仔，唔係嘛？咁我梗係中意做翻啲我中意做嘅嘢啦，可能係游水啊、滑雪啊、tennis 啊、煮嘢食啊、食嘢啊，乜嘢都可以啦 嚇。個人方面享受， 個人主義嘅一個生活方式。 係啦，咁點解近年又興起翻呢個 term 啫？呢個字啦嚇，咁因為咧喺一啲嘅社交媒體嗰度啦，咁啊大家。有一樣嘢咧，就係為個模式拍啲短片，就話：，誒，我係丁噶，你睇下我，我而家啲薯片全部都係我食噶，你睇下我係丁噶， 無聊啊！ 你有冇睇呢啲啊？真係十零秒噶咋？ 無聊嘅嘢， 你咁得閒，你睇埋 十零秒，我人 即係而家呢排好興係嘛？即係話俾人聽，我係丁。 近一兩年啦嚇，係啦，拍啲短片啦，嚟到我哋俗稱嘅攞 like 啦，係啦，我係丁噶，你睇下我而家去滑雪啦。 你哋凑仔啦。咁 但系咧，其实呢啲系你羡慕佢哋嘅生活咧。 佢就要人哋覺得 羨慕 佢個係啦，佢個生活係好好。 我反而擰翻轉嘅就，我唔覺得係釘佢好 mean。 但係頭先你講嗰啲係真係喎，嗱，所有啲家長係有同感嘅，因為呢啲零食啊、薯片咧係唔可以立亂拎出嚟，甚至唔可以買翻嚟，或者買翻要靜雞雞等佢瞓咗覺先食，因為佢又要食啊嘛。 係 啦，所以係㗎，呢啲真係會敲中某啲父母，哎呀你好啦咁。 其實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其實你去旅行嘅話，睇你就知啦，係咪？如果自己係好釘佢嘅話，我就可以去滑雪啦。係啦，你嘅話就要去水族館咯。 水族馆你都去云， 去主题乐园啦， 就系啦。 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讲水族馆咧？咁啊，约约就问：喂，点解四日里边 都系水族馆嘅、啊、你館、啊？ 去泰国又系水族馆，去曼谷又 换嘅你。 系啦，咁我望一望啊，咪咧就话：唉，其实即系我哋大家有小朋友嘅， 就 会明 动物园、主题乐园、水族馆。都是呢啲， 系啦，即系有，即系都嗰句啦，有头发边个想做邋痢？ 明 嘅，咁但系开心嘅，同佢一齐玩都系开心嘅。 嗱，但系咧， 好飞啊，咪 因为你唔可以踩到呢样嘢咧，好似好差咁样。 系啦，做节目要咁样嘅，咁我哋要平衡， 平衡 两边啊嘛，系咪先？嗱，有好多朋友啦，喺个social media 嗰啲地方啦吓，就话：喂，你睇下我喺京都嗰度饮杯绿茶，发咗300下，真系唔同味道，或者系 因为有一个讲法系要咁样啊嘛，系 啊，或者 系 系啦，系啦，或者喺台北个吓东区饮杯咖啡，你睇下，哇，原来 Nitrogen 嘅咖啡真系咁样噶， 够啦， 我见完之后咧，我都好想去嘅。嗱、你饮嗰啲咩酒啊？几多代？几多代啊？哎呀，原来佢有齐咁多个代啊！我都想去。咁但系有时真系你谂住小朋友啊，未必做到呢一样嘢 啦。 系啦，咁所以就话人人有唔同嘅选择啦，吓、嗯。但系头先讲嘅 think 啦，吓，即系 double income no kids 啊、嗯，这个咧亦都系一个世界性嘅趋势嚟嘅， 系 噶， 因为出生率你可以见到出生率系好低嘅，全世界都系，又唔系话净系有某个地方， 系 嘛？系 啊，嗱，如果我哋就咁讲美国啦吓、嗯，美国咧根据咧近年嘅调查啦，2023咁样啦，有44% 嘅。人士啦，呢啲人士就係18至49歲嘅適婚年齡可以生小朋友嘅年齡啦。有44% 咧話我哋係唔會生嘅， 就嚟到一半啦。 係、哦、 啊，即係兩個裏面有一個啦， 都好高啊， 高啊，係啊。 所以你知唔知我同阿咪咪嗰啲就係要生埋你哋啲份，啲份嗱呢啲唔 好 講 啦，係啊，關你事。 我唔好， 佢冇到啊，佢仲有機會喎、 啊。阿楊洋點樣啊？你發表下你嘅意見啦。 唔諗呢個住啊，真係真係都冇諗。 但係咧，如果你從成個社會學嚟講，係真係需要有人去生嘅，係咪先？ 係 咪將來咪靜英英嗰成個城市係咯？ 咁啊係喎，你嗱而家44% 啦嚇，你咪如果第時去84%或者94%唔生嘅話，喂，即係小朋友啊，即係變成一個好稀有嘅物種。 同埋其實 有小朋友 係、啊、對於個社會嚟講，個係唔平衡嘅。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就 倒三角咯，社會結構 係啊。同埋啲年青人嘅話，可能係一個人要揾錢嘅話咧，就係、是、要照顧有三個老人家。即系类似系咁样嘅情况会出现嘅，所以系唔得噶。 你讲得好啱啊！另外咧有一位嘅名人啦，吓阿马斯克啦，吓伊朗马斯克， 伊朗马斯 克系啦。咁佢 你隔篱嗰个姓马都系名人嚟噶， 马小强添。 系啊，马小强 嗰个姓马都系名人，一个翘住手望住你，我唔系名人咩咁样？ 系，不如我哋请阿马老师发表佢意见先啦。好，有请。 马斯未讲之前， 系啦，嗱，讲咗马斯克先啦。 小强 马斯克，系啦， 小强 马斯克。嗱，伊朗马斯克佢咧就非常之唔中意呢一样。非常之唔中意呢一样嘢嘅，佢系老鼠嚟嘅咩？ 系啊， 真系啊， 惊啊！ 继续啊。OK， 咁佢就话咧呢一个丁克一族咧非常之唔应该嘅。嗱，首先咧佢自己有唔有钱 啊？ 系啦，非常之有钱啦， 系 资源上面有好多啦吓。佢生咗11个小朋友啊，咁佢就话咧，喂，大家。呢啲咁樣嘅 丁 一族咧，就應該咧就唔應該選擇去唔生。 點解啊？ 因為咧佢就話咧呢一個會構成一個嘅社會嘅問題。 係啊，社會結構係唔得 嘅。係啦，社會結構，因為咧如果大家都唔生嘅話，嗱個國力會下降啦， 嚇 經濟每人嘅即係 GDP 人均嘅生產力啦，係咪先？咁另外咧就話呢一啲人咧係非常之 自私， 冇負責任嘅，因為咧佢哋老咗嘅時候咧，無論嗱你後生嗰陣時就話喂我唔使人理㗎，我老咗，我自己搞掂㗎啦。咁但係始終咧都會 你有 自己老 嘅一日，你係 醫生噶嘛？ 咁其實咧就將自己嗰個嘅 burden 咧就俾咗人哋，咁要靠人哋去照顧你啦。 但 係 我後生嘅時候，我要納税嘅喎。 係啦，嗱呢個咧，我幫你 WhatsApp 啊，咩密碼先啦？ 我有個電話嘅， 你有個電話係嘛？係啦係啦，咁即係呢一個咧就係即係佢非常之抨擊呢一樣嘢啦。咁當然啦，每一個人有唔同嘅選擇啦，亦都有好多嘅。唔同人嘅有唔同際遇，有時又話、我想生都未必遇到啱嘅人，係咪？咁所以 係生到啊 ，exactly 係啦，想生未必生到啦。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社會嘅趨勢啦。咁頭先講美國咧，其實咧喺出生率非常之低嘅地方咧，例如係日本啊、韓國啊，亦都係慢慢慢慢越嚟越多人咧係選擇去做呢個丁克一族㗎嚇。咁、因為頭先講過啦。幾樣嘢就係資源越嚟越多，你可以幾時使錢都得，同埋咧社會嘅認知性亦都大咗啦。有啲人就話上次講過啦，跨性別、無性別，任何兩個人喺埋一齊咧都可以嘅，社會接受咗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走埋一齊咧，我唔生仔啦，或者係亦都覺得我、如果我而家生仔嘅話，呢、這個咩食嘅世界啊，又有碳排放啊，或者污染呢個世界啊，我又去選擇唔生仔啦。 好多原因，其實好多 好多原因，好多原因。嗱頭先咧就講 think 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唔同嘅。terms 個噃，係啦，咁有一啲咧就叫做 sink 啦，係啦 ，sink 就唔係 星盤，星盤嗰個 sink 就叫做 sing， 唱歌 ，single，sink 就係 single income。No kids， 係啦，咁亦都有啲人就話有一個叫做 mink 啦，或者係有啲人未結婚嘅，有啲人結咗婚咧就叫 married income，no、kids。咁另外咧有一樣嘢咧就叫 tips 啦，咁如果我係 tips 咧就係話 tiny income。Parent supporting，OK，、okay? 即系话我系啦、我好少人工嘅啫，但系 所以仲阿爸阿妈照顾紧我， 系啦，咁所以咧，我亦都有我呢个嘅经济嘅自由啦，系咪啊？咁亦都有 Ninks 就系 Ninks 啦，就系 no income。No kids， 我係呢一族， 你唔係 你有 嘢， 你有 嘢 ，no kids 啫， 或者 soon to have 啦嚇， 係啦， 咁另外， 好好 耐過你啊， 另外有nims 啦 ，nims 就叫做 no income many kids 係啦， 哇咁就慘 ，no income 嗰啲就慘，咁就要地方支持啦嚇，政府支持， 要政府， 點解要？ 有時程度 的 都好難講， 咪有呢啲嘅噃，係啊， 有噶， 係啊，有呢啲噶， 係啊，即係經濟落後啲嘅國家或者冇咁發達嘅國家，都好多係 no income many kids 啊，係啦，咁有一樣嘢咧就叫做 pank， 就 P A N K 就叫 professional 嘅 women no kids， 係啦，係啦，咁啊，樣樣都可以算係啦。咁其實咧呢一樣咧就 refer to 咧一啲嘅 auntie， 我哋講緊我哋啲仔女會叫做阿契媽或者係阿姨姨啊呢啲咧，佢哋中意咧將啲錢同埋時間咧就擺落去咧人哋嘅小朋友嗰度，係啦。 點啊？阿樣樣節目有冇契仔啊？ 可唔可以 選擇收翻我做你嘅契仔？ 可以，你對我好啲先啦。其實有冇嘅就 professional women with cats？ 有，我你自己作就得㗎啦。總之而家呢一個。 因為有好多個就係唔生，但係我就會係 有寵物當小朋友， 係啊， 養翻只貓或養翻只狗噶嘛， 係啊，或者係丁滑啦，丁滑就係 D A N K W A D 啦，就叫 Think with a dog。 哦 ，OK， 或者如果你係好有經濟基礎嘅，我完全唔使租屋嘅，咁就叫做丁滑，就叫做咧 D I N K W A H， 就叫 Think with a house， 發達啦， 係啦。 好，嚟呢个 B 房菜，今日教煮啲乜嘢啊 ，Billy？ 想讲翻阿马 肉 老师先， 乜嘢？咸蛋，咸蛋。 喂，其实阿马老师咧喺呢一个国内咧中横咗咁多年咧，分分钟咧佢都系 many kids， but I don't know 。马老师，请你发表嘅你嘅讲话。 我话俾你听，我有我嘅私隐噶吓。 我知道。 可以咁样， 爸爸，我要你养我啊！ 而家系街有人叫爸爸，我唔敢拧转头。 请爸爸，请 B B 爸爸。 系啦，叫做MKIDK many kids I don't know， 唔系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DC 系啦 ，IDC I don't care。 嗱，其实我哋今日教 反击佢啦。 我呢、這个事实嚟噶嘛？ 系你真系真系唔知道噶。 唔系噶，有时真系 佢可能为佢可能为国内嘅生产力咧系 贡献 咗，付出咗有好多。 系啦，我哋 辛苦你咯。 我哋中国嘅强大就系因为阿马老师 开枝散叶。 系啦，嗱，今日咧教嘅一个甜品咧，啱晒咧呢个丁克一族做嘅，系啦，就叫做咧。Tiramisu，OK，、okay? 提拉米苏，但系咧朱古力版嘅，因为咧一讲起朱古力咧就系、是、咧，哇，代表咧对生活嘅享受啦，嗰种嘅系啦，陶醉啦，品味啦， 系咪可以好贵噶嘛？朱古力 系啦， 但 Tiramisu 可以整嘅啫噃。 Tiramisu 但可诶，但系如果贵嘅 Tiramisu 咧，就要有钱先至整到啦。 OK， 系啦，嗱，头先讲咧呢一个丁克一族咧就有呢一个嘅 financial freedom 啦吓，咁、有好多嘅金钱可以使啦。咁、我哋今日讲嘅 Tiramisu 咧，嗱，朱古力咧其实唔平噶嘛，靓嘅 朱 古 力 系 可以好贵。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今日讲嘅 Tiramisu 咧最主要嘅成分咧就系有呢个 mascarpone cheese 啦、，mascarpone cheese 你知唔知好贵噶？喺超级市场买咧， 你问我啊？ 我唔使交学费，唔使带个仔去学琴，所以咧我个银包咧就有$100可以买呢个 mascarpone。 几贵啊？可以几贵啊？你话俾我知。 平时喺超级市场买咧，即系你唔去啲烘焙铺买啦，去啲烘焙店买咧就平啲嘅。咁超级市场买咧就通常系$70到咧就有一细盒仔嘅，系啦。 咁 通常系啦，我做一个 tiramisu 咧就通常系十个人嘅份量，我要两盒啦，系咪？系啦，咁我今日咧就要150克嘅朱古力啦。咁、朱古力咧，我要助溶咗佢先嘅。咁啊，揾啲热水系啦，喺底助溶咗佢啦。两 pack 嘅Lady Finger 小朋友嗰啲叫做 Lady Finger 手指饼啦。 手指饼 系啦。咁、另外咧就要冻咖啡啦。咁、另外咧我就要头先嘅 mascarpone cheese 咧就要500克。咁、再加一啲糖同埋一啲，如果你中意嘅话咧，有啲嘅叫做 B 字头嗰只嘅咖啡酒啦。你中唔中意飲噶？ 係 啦，嗰只咧可以落落去嘅，咁或者係有一啲嘅真係 K 字頭嗰只咖啡酒咧，亦都可以落落去嘅。 嗰個應該係阿貓王好中意飲嘅。 係啦， 係咪嗰只？ 係啦 ，K 字頭嗰只，係啦，有啲夏威夷感覺 嗰 只。係啦，咁其實好容易做嘅啫。嗱，頭先阿 Yoyo 都講過啦，擺埋曬一齊就得噶啦。咁我哋將我哋嘅芝士啦打到佢鬆曬啦。咁另外咧，我哋再加翻我哋嘅溶咗嘅朱古力，再加埋咧我哋嘅 heavy cream，heavy cream 咧一盒250ml。我哋落一盒，咁全部打到佢松晒之后咧，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加翻少少嘅糖去到调教佢啦。咁啊，搞好晒咧呢一啲嘅忌廉啦。咁跟住咧，我哋再将我哋嘅头先讲嘅手指饼摆落去咧，一啲嘅冻咖啡嗰度咧浸一浸，系啦，浸一浸佢。咁冻咖啡里边咧，你哋头先如果你话有一啲嘅咖啡酒嘅话咧，就可以呢个时候落埋啦。咁有啲小朋友话：，我屋企有小朋友唔可以， 几好啊！咁 不过你觉唔觉得咧食？Tiramisu 咧，啊，真係要有啲 酒 味 嘅，我同意， 係先至好食嘅嚇，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嘅手指餅咧浸一浸嗰啲嘅凍咖啡啦，咁唔好浸太耐喎，浸得太耐咧，嗰啲細菌會淋曬噶啦。鋪咗一層之後咧，我哋再鋪翻頭先嗰一紮嘅忌廉嘢啦嚇，咁啊忌廉嘢鋪咗之後咧，我哋 唔使焗 嘅 呢個， 唔使焗嘅，跟因為阿馬老師成日話我啲嘢好複雜啊嘛， 有幾複雜啊？ 我都冇出過聲， 躺着也中槍就係呢啲，哎呀！系啦，跟住咧，我哋再揾一啲嘅朱古力粉落去啦 ，cocoa powder 啦，跟住咧，我哋又再整第二层嘅手指饼，又再摆多一层嘅忌廉，上边咧再摆多一层嘅朱古力粉咧，咁跟住咧，我哋今日嘅 tiramisu 就做成噶啦。 喂，个重点去咗边啊？个咸蛋咧， 咸蛋嗱，你可以先食咗一只咸蛋先嘅， 再食 tiramisu， 因为咧呢个 tiramisu 咧有一个嘅等待时间嘅，因为咧即刻食咧系完全唔好食嘅，咁我哋咧摆喺个雪柜嗰度，最好咧就过夜啦。如果过夜唔到嘅，都起码4-5 hours啦，等所有嘅材料咧融汇晒一齐咧，咁咧就至正啦。 So this 嘅咧， 好满意啊，阿马老师，阿青 B B， 好满意，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即系煮嘢食啦，吓。好多時咧，一啲嘅 batter， 我哋講緊嘅粉漿啦，好多時都係要所有嘅材料咧融匯，先至可以出到個味道嘅。係啦，例如我哋煮 要時間咯， 係啊， 因為有人講過嗰只其實烹飪就係時間嘅控制，即係你嘅時間嘅控制嘅話咧，如果你係控制得唔好嘅話，幾靚嘅食材到最後尾嘅時候都會變得撇撇嘅。 係啦，你 真㗎， 係啊，嗱， 有個名廚講嘅 煮甜品係咁樣啦，咁屋企炆牛腩嗰啲都係 一樣㗎。 炆牛腩咧，唔系炆完最好食噶、 啊。 我想问你咧，你最耍家咧系甜品定系乜嘢？ 我自己就系学甜品嘅，系啦、嗯，我自己学甜品嘅、嗯，即系 pastry 嘅。咁、嗯、但系 我哋 pastry chef 嚟， 系啦系啦。咁但系其他嘅嘢我都中意嘅，因为我细细个咧，即系喺你个小镇嗰度咧，系、 嗯、 啦，好多 咩都冇， 好多时好多时都系够钟咧，就阿妈翻嚟咧就要揿定煲饭啊，将啲嘢捞一捞佢啊，腌一腌啊，豉油糖豆粉啊咁、嗯、样啦。咁所以屋企成日都会有唔同嘅嘢可以煮啦。 好、oh, okay. 正啊！多谢晒 Billy， 好， 唔该晒你啊！ 好啦，十二点二十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啊，翻嚟一听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之后，就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工商界高层代表团昨日起一连三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五个内地城市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在佛山出席佛山与香港经贸合作交流会致辞时说，今次考察意义重大，透过实地考察可以同省市领导面对面交流，了解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机遇，进一步推动特区和湾区城市之间高水平的经贸投资合作。陈国基说，香港和佛山在很多方面可以加强配合，达到互利共赢。佛山制造业基础雄厚，拥有产业链齐全的优势。香港在经贸、物流和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定能加强产业对接，促进各类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政府就三宗分別有關同性伴侶的公屋居住權、居屋居住和擁有權，以及遺產繼承問題的司法覆核案提出上訴，全部被終審法院駁回。房委会以两宗案件的同性伴侣并非异性配偶为由，拒绝接纳他们的申请，并且说容许同性伴侣申请公屋和居屋会削弱基本法第三十六条对本港居民的社会福利权利。但是终审法院认为异性夫妇从来没有单独享有申请公屋和居屋的权利，基本法第三十六条并不排除平等条文的应用。虽然基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唯有异性伴侣享有宪法保障的婚姻权利，但是不代表房委会的有关政策免受平等条文审视。就同性伴侣在没有遗嘱之下的遗产继承问题，中院裁决说，海外同性婚姻超越了纯粹同居的关系，和异性婚姻无异，裁定在相关条例上同性伴侣和异性婚姻属于合适的比较对象。聯合國安理會就以巴問題舉行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說，由於美國的獨家否決，安理會推動加沙立即停火的努力再次受挫，呼籲個別國家正視自身責任，支持安理會運用工具箱中的所有選項，為實現立即停火、恢復和平採取進一步行動。中方強調必須要推動立即無條件持久停火，切實保障人道物資在加沙全境大規模准入和安全分發，又說必須要抵制破壞兩國方案基礎的單邊行動，強調以色列必須要放低使用武力的執念，停止對黎巴嫩、敘利亞、伊朗等其他國家的侵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子红，后日啦，后日等我好消息，以后我哋都有好日子过。我要带你西班牙，我带埋你葡萄牙，我边度都要同你去。你等我啊！ 咦，乜原来老豆打过电话俾我啊？听下佢个留言先。 啊喂，阿子雄啊，老豆啊，我同阿火箭哥买六合彩中奖啊！我哋一个人分到100,000啊，钱虽然唔系好多，不过咧老豆谂住俾晒你噶。系啊系啊系啊，啊唔讲啦唔讲啦，晏啲再揾你啦。老豆有好消息话你知噶，到时你等我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同你去一次清水湾游一次车河，你等我啊！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关着昨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 新闻报告。有慈云山车神之称的65岁男子范伟伦，继14年之前发生严重车祸，导致他的仔，即是当年足球王子范子雄先生，要切除两只脚保命。今晚接近11点，范伟伦在差不多同一位置再次发生严重车祸，据报正在医院抢救中。 洗翻去当天满城的罪，拥抱着儿子，又再想起悲痛心事。 大雄啊，快啲听电话啦，快啲啦！ 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 医生，医生，我系范伟伦嘅朋友啊，请问佢依家清房点啊？ 先生啊！我哋尽晒力噶啦，你联唔联络到佢屋企人啊？请佢尽快嚟见佢最后一面啦、 啊！阿伦，又系个女助理啊！你撑住我接阿子豪嚟，应承我顶住啊！得阿子豪噶，唔该你啦， 老豆，老豆，老豆，我系子豪啊！我嚟咗啦，老豆，你唔可以有事噶，我哋三个人。我哋三个人仲未一齐食饭噶，老豆，老豆。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再呼唤着旧日名字。 子豪，我要走啦，我真系冇用，我冇办法俾最好嘅嘢你。对唔住，你见到妈咪嘅时候话俾佢听，掉落我拣，唔怪事，唔好怪火箭哥啊。他是好人嚟，我争佢好多，我冇本事还。你好好照顾妈咪，有需要就揾火哥帮手，有机会再去清水湾。 妈咪，妈咪对唔住啊！最衰我嗰一次带队，如果唔系， 唔关你事，冇事，冇事，冇事嘅。 但系我哋而家永远都冇机会一齐食饭，永远都冇啦。对唔住啊，妈咪，对唔住啊，老豆。 子雄啊，有咩要帮手出声啊吓？ 哦， 子雄， 火箭叔啊，我冇事啊，你放心啊。 你同你妈咪讲啊，阿伦嘅身后事咧，我可以帮手，不过我真系唔知道你妈咪点谂啊。 我谂唔使噶啦。 明嘅，嗱，有需要帮手嘅地方，随时揾我啊。 有心。Nicky 啊，我有好多好多嘢想同你讲，不过我又唔知应该点讲。 大雄，你想讲就讲，唔想讲就唔好讲啦。我唔会嘈你噶。我会一直响令身边 ，Nicky。 一个工，再个工，三个工，家属谢礼。 伯母，大雄，节哀啦。 有心。 大雄啊！门口好像有位 uncle 想入嚟鞠躬，你出去看看。 哦， 子雄， 吓， 如果是火箭，你叫佢入嚟鞠个躬俾阿伦。 知道。 火箭， 阿嫂，我衰系我错，我唔求你原谅我，不过。对不住啊， 过去咗啦。我知道你一直都好帮阿伦，佢欠你好多，我知 道。冇啊，阿伦一早还晒啦，系我欠佢，我欠你哋啊。 火箭，我后日要翻北京，跟住落嚟啲嘢，麻烦你帮下子雄。 冇问题，我会帮你照顾子雄。 有你咁样讲，我就放心。火箭哥，过去装住香，烧啲金银衣纸俾佢。 阿伦，收嘢啊！ 老豆，收嘢啊！老豆， 又唔听电话，大雄你点啊？我好挂住你啊！你快啲复我电话啦！ 子雄啊， 火箭叔， 你老豆啲骨灰，我而家交俾你。使唔使帮你找个骨灰龛啊？ 哦，唔使噶啦，多谢你啊，火箭叔。之后嘅嘢我会处理噶啦。 子雄啊，我睇住你大啊，好话唔好听啊，我当你系最差嘅子侄啊。有乜嘢？ 明噶啦，你帮咗好多啊，呢段日子多得你啫，火箭叔。 唔使多讲啊，我同你老豆啊。一世人两兄弟，冇计啊！ 喂，大雄， 你喺边啊？ 我喺屋企啊，咩事啊？ 你唔使翻工咩？ 今日星期日啊嘛。 啊，系 ，Nicky 啊。你可唔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啊？ 可以啊。大雄啊，点解嚟呢度嘅？ 我老豆第一次带我游电单车河就喺呢一度。我第一次拎我老豆部电单车揸大胆车都喺呢度。我攞足球王子。老豆就喺呢度同我一齐兜风。 你之前咪话睇到新闻嘅，我对脚亦都喺呢度冇咗。 大雄啊，如果你唔开心，就大声叫，大声喊啦，好唔好？唔好屈喺个心度啊，你知唔知啊？ 我知噶啦，不过我而家冇唔开心喎。 咁点解你要带我嚟呢度嘅？ 因为我想将老豆啲骨灰散喺呢个清水湾度。 大雄，点解你要咁做啊？ 因为老豆佢曾经讲过， 子雄，等我啊！我最大心愿就系同你再去清水湾，我要同你游多一次车河。大雄，出发啦！ Niki， 你做乜攞住个咁大个箱嘅？ 我辞咗职啦，今日 last day。 吓、啊！ 我知你喺度，专登过嚟同你讲拜拜噶。 辞咗职，但系点解啊？ 因为 爱情。 吓、啊！ 同你讲下笑咋？ 大雄，你终于识讲笑啦咩？ 唔识噶，我从来都唔识讲笑嘅。同埋，我觉得自己笑起上嚟个样子好似好样衰咁。 唔系啊，边个话你笑得我样衰啊？其实我中意见到你笑嗰个样子啊！ 真系噶？点解啊？ 因为唔讲啦。 好咯，唔好讲咯。Niki 啊，你可唔可以陪我唱一首歌啊？ 吓？点解啊？ 你唔记得咗啦咩？我一直都想同你合唱噶。你既然今日都 last day 咯，以后都未必会再行过嚟呢头噶啦。不如我哋就唱翻当日我好想同你唱嗰首歌啊，因为爱情咧，好唔好啊？ 其实咧，我今日喉咙沙沙地啊，不如唱歌第二首啦。 唔得啊！嗱，唔准问我点解噶，因为爱情送俾我好朋友 Niki。 唱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 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 还有人在哪里游荡，人来人往。 唱歌嗰阵，我望上 Nicky， 我发觉佢冇避开我嘅眼神，我哋一直互相咁样对望。不过唔知点解，佢个样子好似有啲失落。 大雄，我爱你啊，我唔舍得你啊。不过下星期我就要飞去加拿大啦，大雄。 我还在爱着你。 我同 Nicky 走嗰阵已经差唔多成十二点啦。佢推住我部轮椅，我哋一齐向前行。过咗我哋平时等车嗰个巴士站都冇停低。我哋一路一路咁样向前行，我同佢咩都冇讲，我知道我哋都唔想停。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大雄，我都唔知仲可以同你行到几远，其实我系想一直行落去噶。如果可以拣，我一定唔想，亦唔会放手。 因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 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The band had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then I saw you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A little girl alone and so shy.